早晨啊，朝早嘅6:08，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2023年嘅7月3日，星期一嘅早上，农历嘅5月16日，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喺今个星期继续咧就系、是。开始要又系要努力啦吓，咁啊，应该冇乜假噶啦，咁啊，年轻人啦，小朋友啦，就有暑假就嚟紧啦。不过如果你话大人嘅话啦，咁啊，回归都已经庆祝埋啦，咁啊嚟紧嘅时候，断估都冇啲乜嘢大假，咁啊，相信最近嘅假期咧，都应该系要去到8月份嘅时间啦，即系嗰啲中秋啊嗰啲时间咧，先至会有得放假啦。呢段时间大家开始又要加油同埋努力啦。 晨光每日一格， 所以更加值得是时候找一些勉励大家的说话。有段长的时间超过一个月都未必就会有那些年假了，除非你自己真的坐埋很多假可以放一放，不过这个时间放呢有好处有不好处的。第一啦，就大家都系要牺牲呢一啲叫做自己嘅假期，先至有得放陪屋企人去，可能喺暑假嘅时候轻松一下。咁啊，睇下你会唔会用下呢个策略啦。不过暑假咧正值咧就系学生唔使翻工，唔学生唔使翻学，所以咧就正值亦都系嗰啲嘅叫做机票嘅高昂价钱嘅时间，大家要小心当心留意啊！要勉励大家咧，好简单嘅，其实人生都有几把唔同嘅锁匙，好似有五把嘅。第一把锁匙咧，就系当你对人啊，对人要接物嘅一个感觉啊，友唔友善啊，又会唔会识得心存感激啊？第二把开启你成功之路嘅锁匙咧，就系、是、其实你嘅经历，即系你嘅人生嘅经历咧，正值就系你最大嘅资产。你要明白到你嘅性格，我哋成日怨天尤人，但系其实啊，命运唔眷顾我，但系命运亦都系按照住你自己嘅性格去到俾一啲遭遇你，唔知道你猜唔猜透得到呢？另外就系复杂嘅事情咧，你要简单做，即系深入浅出。做电台都一样嘅，我哋经常会揾一啲好深嘅主题翻嚟，但系都尽可能将佢咧就深入浅出，用最简单嘅方式咧。就解说俾亲爱嘅听众听，重复嘅事情亦都要用心做。你会唔会做你嘅工作嘅时候做到滑晒牙呢？而且你更加要系一个拥有自信嘅人，有自信自然会有机会，有机会你就会成为一个开拓者，可以喺任何嘅情况底下创造奇迹。最后一把嘅锁匙，当然咧就系你嘅屋企啦，你嘅情感啊。你有一个强大的情感支援区的话呢，一有啲乜嘢事情你拧返转头望一望，哇，一大班人，你嘅家人啦，你爱嘅人啦，你嘅好朋友，你嘅好拍档都会为你呐喊加油叫好助声势。咁样你集齐啲五把嘅锁匙嘅话呢，咁你就人生应该无往而不利啦。 叮嘱我小心，千句万句，看顾在身边，一岁又一岁，生长于小堡垒，是我影陶醉，愉快在于简单喝汽水，走出这温室，奔向梦想追。风雨下湿身，走到肉身都破碎，人大了为何憔悴，愉快为何减退，太过累偏偏受到来自你掌心的汽水，余生 来没追究，当软弱灰心，谁人尽好友，即使我时时犯错，体恤我亦肯定我，安抚我，开心简单来做我，不必想太多，余生 一首作品嚟自柏豪嘅《最好不过》，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六分了，咁啊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当我一见到间中有骤雨咧，就会觉得咁啊唔使拎遮啦，匿喺禅棚都冇乜所谓啦。系嘅。但系如果睇埋后边嗰个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我都系攞翻把遮。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见到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0%嘅，空气啊梗系好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低水平嚟嘅，同大家一齐揭揭报纸。啊，见到咧就系东九龙总区防止罪案办公室啊，咁啊同一啲机构咧去到合作，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啦，咁啊为40名啊嚟自东九龙区嘅初中学生举办一个咧元宇宙工作坊。呢个都好犀利啊！即系警方有呢啲咁样嘅合作，希望俾年轻人更加了解咩元宇宙呢啲嘅。好啦，咁希望中学生喺元宇宙嘅世界充分发挥设计嘅天分同埋创意，咁啊就尽显佢哋嘅潜能啦。啊，今次工作坊其实亦都邀请到咧就大学嘅教授讲解一下元宇宙嘅概念同埋相关嘅技术知识噶。咁啊，中学生亦都可以咧喺特定嘅空间入边创造一个属于自己嘅虚拟角色噶，即系例如我咁样入到去呢个元宇宙嘅世界，我就唔叫小白啦，我叫大白。啊！入边个样咧就同而家正直相反嚟嘅，可能大白仲系个女士嚟添。咁佢哋咧就创作一啲虚拟角色，并且就同现场嘅同学一齐咧就去到元宇宙探索同埋竞技嘅噃。啊！警方讲到明噶啦，希望藉住活动咧培养学生坚毅嘅精神、同理心啦，同埋多角度思考嘅能力。今次咧咁啊，见到东九龙总区嘅指挥官啊。罗月荣博士咧，亦都向学生咧就讲解一下网络陷阱，提醒咧就利用网络嘅时间，亦都要有咧就系守法嘅意识，尊重其他人都有呢一啲嘅信念嘅。所以咧我就觉得相当之特别啦。 估唔到咧喺呢个元宇宙嘅世界咧，都可以有咁多唔同嘅发展啊！即系以前细个边有会谂到啊？以前就算细个咧睇嗰啲蜘蛛人啊，嗰啲嘅叫做动画嘅时候咧，都冇谂到今时今日咧就会发展到咁样嘅。啊，咁多年以嚟，原来都已经因为一个元宇宙打通咗啊，咁多年嘅电影亦都变成咗一个伏笔，咁啊为今日即系嘅叫做或者将来嘅电影啦，就写上一个特别嘅符号。好啦，咁啊见到今日咧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嘅事情，大家都已经会用元宇宙去到解释，而网络嘅世界亦都越嚟越大行其道，就好似又打通咗另外一款嘅元宇宙咁样。咁所以网络世界咧，都系我哋需要关切嘅，会唔会真系虚拟嘅角色能够盗用到我哋现实生活人嘅一个身份呢？啊，暂时我唔知嘅，不过咧就要认识多啲，了解多啲，咁我哋咧就可以保障自己多啲啲咯。 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唔知各位这个星期有没有一个好好的休息呢？又或者星期六日有没有出去玩？这个星期呢我就有好好的休息了，所以今天回来就是精精神神开开心心的。嗱，连续几年已经被誉为是世界上面最幸福的国家芬兰。根据全球的调查，它的幸福报告就是指出，原来芬兰的市民呢，他们是每一天都觉得很开心的。而芬兰的心理学家就说，他们最大的秘诀就是源自一种 有住五百年历史嘅心态，就系 Sisu。Sisu 系 SISU。Sisu 咧系一种已经融入芬兰文化几百年嘅一种理念同埋生活方式嚟嘅，即系代表有决心啦、有胆量、坚强、勇敢、意志力同埋有坚毅嘅。他们的市民就觉得只要有勇气这样去面对逆境，就算是看似没有出路的困境里面，都依然是有勇气这样去继续行。Sisu 可以保持住大家生活的幸福感，保持住积极和有韧力的心态方面，我们就算不是住在芬兰，但是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个 Sisu 精神。咁系点样学习嘅咧？佢都有三方向俾大家嘅、哦，就系、是、要揾到自我之外嘅生活目标，即系自身以外嘅，例如好似做义工咁样，可能咧就系、是、会面对一啲筋疲力尽嘅时候，想放弃嘅时候，如果有一个更大嘅目标咧，可以继续帮我哋去前进，继续去行嘅。第二就是当有适当的训练，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忍耐力了。就好像小白这样，无论是天气怎样都好，他都依然坚持很想去跑山。那这种的精神呢，其实都可以增强我们的忍耐力和适应力去面对不同问题的、哦。最后一样就是要对自己温柔一点，多一点亲近大自然。我最近都学识了这一样东西，要爱惜自己，要爱锡自己，要了解多啲自己嘅身体啦、心灵啦。喺忙碌嘅生活入面咧，如果多啲可以去到大自然散下步啊，食饭之后又可以散下步啊，欣赏下啲花花草草，咁样嘅人咧都会开心啲、啊。人嘅生活咧总系有开心唔开心噶啦，但系如果能够可以正确咁样去面对困难咧，我哋可以将佢转化为开心咁样去面对，咁样我哋开心嘅时光嘅比例就会占咗系大比数噶啦。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 听一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啦，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喺天水围一架私家车喺一架天水围嘅一架私家车检获毒品，拘捕一人。元朗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同调查之后，寻晚突击搜查一架停泊喺天泽村停车场嘅私家车，搜获大约40克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60,000元。人员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汽车，在取消资格期间驾驶以及没有第三者风险保险而使用车辆等罪，拘捕一名24岁本地男子，他正是被扣留调查。柬埔寨金边一间夜店日前发生大火，造成8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港人和5名内地人。事发星期六下午5点几，当地传媒报道，虽然消防员当日很快抵达现场，但是未能够及时救出8名被困者，因为他们被困在建筑物的顶层，而大火释放的有毒浓烟阻碍了救援行动。当局说大火是由电线短路引发。八名死者包括6名中国人和2名越南人，而身亡的6名中国人包括5男1女，年龄介乎23至46岁，其中46岁男死者来自香港，29岁女死者来自湖南，其余4名男死者来自广东。报道又指起火的夜店的老板是中国人。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在上个星期五传出有机场移民局官员拒绝一名中国籍女游客入境，并且对她进行勒索。总理安华星期日到机场迎接回国的最高元首阿卜杜拉抗议的时候，对机场进行突击视察，查看了海关和移民局的运作情况。他說機場海關的服務仍然存在需要彌補的弱點。至於移民局官員被指控勒索遊客的事件，有關部門將會展開調查，如果存在問題，將會採取適當的行動改進入境服務。馬來西亞反貪部門負責人之前證實已經針對移民局疑似涉貪的指控進行調查。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星期日晚继续派出45,000名警力在全国各地维持秩序，防范骚乱事件。法国非裔少年内尔被警方击毙，而引发持续5晚的骚乱。在星期六晚的骚乱之中，有至少719人被捕。对于拉伊莱罗斯市市长让布兰的住宅，当晚被示威者开车撞入同纵火，造成他的两名家人受伤。检察部门已经将事件列为企图谋杀。另一方面，内尔的外祖母表示，他只是对涉事警员感到愤怒，而不是整个警队，并对法国的司法制度有信心。他希望示威者冷静和停止骚乱，又指参与骚乱的人利用内尔的死作为借口生事。對於眾籌平台為被控謀殺的警員籌得超過67萬歐元，內爾的外祖母表示感到痛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31度，稍後局部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2，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信工程， 我是创意组的监制， 我是 广 播电视，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来的是， 我叫 Elsa， 是参考资料室的同事，找嘢是平时工作的一部分，可以是报纸入面的 news， 某人讲过的一句说话，画面上见过个镜头，帮手找张相或者找张图爱来做道具，查下词海，研究读音出处。即使年代不同了，找嘢的方法变了，有一样嘢冇变的，就是听到或者看到自己找过的嘢出街的时候仍然好开心的。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海盗 take 5 action， 攞晒啲金银珠宝出嚟。 上到船发现有官兵， 冲啊！ 然后你见到郑和 啊，咁要点先啊？导演， 哎，你要惊咯，因为郑和率领嘅海军好强劲啊嘛。 要知郑和大战海贼嘅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元朗朗平村惠州学校的同学创作的广播剧《郑和奇遇记》。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朝早6:37，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时段，联播时段嘅时段系啦，都啱嘅。好啦，直播室入面咧有小白白袁豪喺度啦，仲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我哋咧之前咧其实都有睇过一啲嘅报道咧，就讲关于 AI 点样去到抢我哋啲饭碗嘅，咁啊又亦都有啲唔同嘅报道啦，咁 啊 好多报 睇啊， 系啦，啲报道咧实在太多啦，咁啊一时咧又话抢几多萬，一时又话有几多人会失业咁样，咁我其中一个咧又睇到又喺度吓人啦，又话啊其实嚟紧又会有全球啊2600万嘅唔同嘅职业咧，咁啊亦都会被 AI 所取替啦咁样，好啦，个重点就嚟啦。 是 重点呢，就是我哋点样先至唔会俾 AI 去到取代得到呢咁样。咁有啲叫做机械软件结构工程师呢，咁佢哋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分析嘅，都几值得我哋去到参考。 快啲话我知。 好啦，如果你话、我係做一个，例如我係车长嚟嘅，咁我应该唔使驚啦，咁係嘅，暂时嚟讲都唔使驚嘅。咁但係未来嘅时段呢，其实 AI 亦都见到越来越多无人驾驶系统啦。咁当 5G 大行其道之后，亦都会有更加强劲嘅 6G， 甚至乎可能会有 7G 咁样嘅。咁到时呢，无人驾驶系统嘅精准程度呢，同埋个速度呢，个运算呢会系更加快。即系快到就系基本上可能佢一个总部一个 center 咧，就已经可以控制晒咧，就所有喺出边在行中嘅汽车咁样。 即系揿一个掣就搞掂啦。 系啦，咁啊成日都话出错嘅咧系人嘅，出错嘅系人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一条公路上面所有嘅系统咧都系电脑自己嘅运算嘅话咧，咁反而出错嘅机会可能会仲细啲添。咁有人系讲过呢一个学说吓，咁所以话唔会话任何一份工咧系绝对系能够保证得到，不过系有啲工种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延长继续揾人类， 担当嘅一个嘅重要程度嘅，系啦。 嗯，我觉得发型师系解决唔到嘅，同埋化妆师。 哦，系咩？ 系咪啊？ 我觉得好易解决到 嘅。点解嘅？化妆师，因为发型呢啲系全部真系根据人嘅头型啊，你化妆 嚟嘅啫。 系咩？ 你攞个 3D 镜头一。影张相，佢就已经知道晒发型师。 但系你要剪、哦，你剪嗰个技巧、哦， 嗯， 我觉得有啲难度，同埋化妆都系，因为化妆都系睇你个样噶嘛。 因为我哋咧，仲仍然会容易停留喺需要见过真人啦，摸到我哋啦，知道我哋嘅皮肤啦，跟住先化到妆嘅。 系，但系佢又唔系， 如果我同你讲，化妆佢只系需要咧。唔需要再好似而家咁样一个手扫落你块面嗰度，佢会将你想心入边一个嘅化妆嘅技术咧，话咗俾佢听，然后 AI 就好似喷一个面膜咁样喷咗落嚟，然后放喺你块面上边搣走佢，就已经完全化完妆嘅，咁你就觉得系，其实又唔系冇可能解决唔到，咁发型师都一样噶，我哋仲系碍于咧用现有嘅技术，即系谂一定要有个人拎住把铰剪，咁我系咪要生产个机械去？剪咧咁样，如果仲系用呢个方法嘅话咧，咁即代表机器冇进步啦，电脑冇进步，因为佢用紧人类嘅方法。 咁佢要好了解我嘅心入边嗰句， 佢梗系容易了解啦。你都系大数据其中一份子啫嘛， 系咩？ 梗系啦，系噶、 因为你分析嘅话，你都系大数据分析呢个头型系啱边个嘅发型，但系可能我唔想剪嗰个头型咧。 哦，咁你咪另外别住 P S 话俾佢听咯， 或者系俾佢拣咯，系咪？俾 系啊，系啊， 都系嘅。 但系 P S 得多嘅话咧，越嚟越多人 P S 嘅话咧，其实亦都只系成为大数据嘅其中一份子啫。 哦、 啊，系啊，即系佢可能你一坐低，佢已经会话定俾你听，我知道你想剪边个发型，而你觉得佢连个 P S 嗰个发型佢都知道，你明唔明啊？ 嗯，都系， 系啊，其实都系噶，所以你话如果发型师嘅话咧，可能佢第二日就只系需要你心入边想要一个嘅发型，然后就好似我哋而家譬如焗油咁样，有部机喺度嘅，佢就系啦，佢未必可以，未必真系用剪刀噶，因为啲人觉得哇用剪刀危险，机械人咁样，可能佢用一啲有切割能力嘅锋，我咁讲啫，切割能力嘅锋，或者佢用个 AI 简单嘅laser， 甚至乎 laser。低强度嘅已经可以帮你剪到你想要嘅发型。 不如果咧佢系染发嗰边系 AI 做得好好嘅话咧，佢唔需要我坐全日咧，我就觉得呢个系、我觉得我都会愿意欣赏。 即系正如如果佢个发型佢就好似头先我所讲，譬如佢喷个 mask 出嚟，佢放落你个头嗰度戴顶帽，戴咗落去之后你拎开顶帽，佢就已经 搞掂 搞掂个头咯。 啊， 咁你又会觉得咁我真系会想 AI 做好多、哦，所以话咧，其实科学家啦、发明家啦，佢哋就需要好似譬如头先我所举例呢啲嘅例子，系、要异想天开嘅，令人哋觉得咧，哇一声嘅，系啦、 哦， 咁佢哋就会将呢一样嘢发明出嚟、 嗯， 就正如以前我哋人类仲系用紧扫把扫地嘅年代啦， 有吸尘机， 点解会有吸尘机咧？因为啲人懒啊嘛、发明就系因为人类嘅懒惰。而需要咧发明啲新嘅事物出嚟，令到我哋可以更加便捷嘅生活啊嘛，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你话如果你将来 AI 用啲新嘅方法帮我哋嘅话咧，咁啊亦都不无道理。好啦，咁嗰啲机械结构工程师啦，就有啲咩提示俾我哋咧？佢哋就话到啦，如果人类啊系需要继续保持住自己嘅饭碗咧，第一一定要系去到学习， 系啦， 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咧，或者工作以外咧、应该要有20%。嘅时间同心力咧，系要去到学习嘅。因为 AI 咧，暂时嚟讲咧，都冇佢系有学习人类嘅能力嘅、但系佢系阅读人类嘅行为习惯，而去变成一个大数据啦。头先所提及嘅大数据，但系佢要你去衍生一样嘢出嚟，去令到有个创造嘅能力嘅话咧。咁相信呢 AI 暂时嚟讲呢都係做得比人类弱嘅。咁、所以你不断阅读呢其实亦都可以帮助你去到有一个创新嘅概念喺度、无论係艺术啦，艺术佢哋都係攞住大数据去到创作㗎咗喎。但佢唔係创作一啲新颖嘅嘢㗎喎。所以人类更加需要呢去到阅读同埋有创意。只有创意呢先至可以继续压低住呢就係、呢个 AI 嘅、不过永远都係啦，叫做一鸡死一鸡鸣。咁有啲工作咧係會被淘汰嘅、即係例如我又咁講，而家譬如話有啲工作啊，譬如攞翻車長咁講啦，有啲人話啊，咁將來嘅世界6G、7G 咁取代咗車長咯，咁點算啊？咁但係你諗翻呢，其實百幾二百年前啦，其實 我喺我哋嘅社會上面咧，有好多即係騎馬運送人嘅，可能係嗰啲叫騎師啊咁樣嘅。咁其實佢哋而家都失業㗎，即係如果仲係而家呢個年代嘅話，佢哋騎馬已經變咗做咧一個職業啦，呢、這個競技嘅職業啦，就唔係運載人嘅職業啦。咁由以前嘅騎師就變咗做而家嘅司機，咁所以咧都係要不斷改變。例如以後可能有啲叫做司機工程師。系啦，咁啊，有一个新嘅职业咧，去到推陈出新。咁、所以咧，面对住 AI 啊，我觉得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嘅。最紧要自己肯不断咁样去到学习，系啦，咁你就可以对抗到 AI 带俾大家嘅威胁噶啦。 晨光百科， 好啦，讲完 AI， 又讲下呢个6:45嘅时间。天气方面是这样的，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的气温31度，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噶噃。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咧就27度，相对湿度89%。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日式芥辣，即系 wasabi。吃寿司的时间，很多人都会放山葵，即是 wasabi。为什么呢？是不是避免肚痛呢？避免小孩子吃太多，还是避免摄取过多的盐分呢？其实呢 wasabi 里面含有一些物质，其中一种就是黑芥子酶。这些的成分呢就是产生山葵 wasabi 的独特的辣味了。在磨 wasabi 的时间，是啦， wasabi 是要磨的。以前呢我学厨的时间呢，也都曾经有处理过一些生的 wasabi， 都是要用一些很靓的刨去磨磨这些的 wasabi 出来的。磨紧的时间，黑芥子酶就会发挥作用了，令到呢它们其他的成分就会变为呢产生化学新的成分。这个呢就是山葵辣味的成分，同时原来具有呢就令到细菌不容易生长的抗菌作用的。好啦，在利用鱼生碾成或者手握的寿司，这一种的食法呢就诞生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即是几百年前啦。当其时呢是没有雪柜的。咁但係生嘅鱼呢就非常容易呢就腐坏。於是人就会开始呢喺寿司入面放具有已经呢就抗菌作用嘅山葵啦。山葵加上呢就係鱼生，原来就喺江户时期呢就係咁样诞生出嚟㗎啦。咁当然你话头先提及过嘅係咪真係避免咁容易肚痛，其实都系㗎喎。既然呢防止咗腐坏嘅话，即係抗菌啦。咁就代表你食嘅时候可以更加干净同埋卫生。另外呢細路仔亦都呢就係具有害怕辛辣嘅一个即係特性，小朋友小嘛。味觉嘅感官特别强烈嘅。咁所以好容易呢就会哇辣亲啦。咁亦都呢就唔想小朋友食咁多鱼生嘅时候啦。呢、这个亦都係不无道理㗎噃。咁令到小朋友唔需要食太多嘅鱼生啦。呢啲嘅方法咧，都系受惠于 wasabi 呢一种嘅辣度嘅。唔知道你今日会唔会有机会又食下 wasabi， 品尝一下或者刺激一下自己嘅味蕾同埋味觉咧？ 发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身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多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 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了。朋友的安稳打我面，而我竟可对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终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多呼吸很混乱，情绪又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根抹掉，软弱不可 一首作品嚟自洪家豪，洗面洗呀、啊、洗洗呀、啊、洗，朝头早你又洗咗面未咧？6:51啦，洗完面咁啊啱啦，洗完面咧可以开始化妆。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又一集咧呢、這个晨光 KOL 啊，今日咧当然有我哋升级嘅化妆师啊咪咪捞同我哋分享嘅，咪咪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早晨 ，Mimi 啊，我唔知道你咧喜唔喜欢咧去夏天嘅时候都会晒一身嘅古铜色啦。就算咧唔晒咧，都你见你 IG 特别见你 IG 咁多人 follow， 一定啊偶尔都会有啲咧泳衣相嘅咁样，点都要晒翻十五分钟至半个钟。 最近都有去玩水嘅。 系啦，即系出下 week 啊，或者去下啲新嘅 resort 啊，或者酒店打下卡。啲基本啦，系咪先？好啦，咁喺呢个前设底下，冇理由咧，哇落红色暴雨你先趌出去，叫做打卡影相噶。咁一定系咧太阳出得猛猛啊，蓝天白云嘅时候咧就出去影相。咁啊，张相又靓，人又靓。咁但系靓嘅过后咧，都要做好多咧，叫做晒后嘅护理啦。因为防晒咧，其实我哋讲咗都有几集嘅呢个环节啦。反而咧就系、是、真系，如果比如出完 week 啊，哇晒咗2-3个钟头，嗰啲50度啊嘅防晒咧，都好似起唔到效用，真系晒到翻屋企之后咧就红卜卜啦，要急救啦咁样。主持人都有啲经验嘅，关于晒伤系唔系嘅处理。咁但我嗰个就好 old school， 好元祖嘅。咁当然依家会快啲啦。我会用最，我记得有一次喺垦丁咧嗰度晒太阳啊，冲浪。咁嗰阵时后生咧，觉得自己咧哇可以晒好耐都冇事嘅，点不知咧哇，即系晒到成个咧系粉红色，好似嗰个咧嗰个。豬仔啊，粉紅色的豬仔咧，嗰、那個卡通人物咁樣，哇，好過分啦、啊，跟住甩皮甩到癲啦、啊。咁但係當下咧，啲台灣地區嘅朋友仔就俾咗嗰啲蘆薈我，咁嗰啲蘆薈咧係直情係攞把刀劈出嚟嘅，咁你真係一碌咁。 嗰啲新鮮正喎、 啊。係啊，正，唔係揩嚟食嘅，係揩嚟咧即刻踩身。 我哋為夫啊嘛，佢啲膠係啊。 係啊，跟住都有效用嘅，不過奈何就主持人就嗰次曬得太金啦。应该都搞唔掂咁样，咁但系嗱呢啲就古早味浓啲啦 ，old school 啲嘅方法啦，咁啊 ，Mimi 交俾你讲下，喂时下有啲乜嘢流行嘅一啲晒后嘅肌肤护理嘅方法咧吓？ 其实 實那個都不古早的，因為現在呢其實都是會用一些芦荟的凝膠，當然啦已經幫你裝好了一盒，不需要等你曬完之後就去劈那個芦荟的。 嗯， 我們通常呢我們曬完之後啦，因為肌膚是需要鎮靜啦，因為你曬到又紅又甩皮這樣很痛很辛苦啦，所以呢雪咗落雪櫃的芦荟凝膠啊，或者是一些有舒緩成分的爽膚水進行濕敷或者是口敷咧，都會對皮膚很好嘅，咁可以減低佢皮膚嘅温度啦，亦都舒緩翻嗰個紅嘅。咁你可能會問啊，咁有啲咩成分係有舒緩嘅功效？除咗頭先所講嘅蘆薈之外咧，其實積雪草啊、青瓜咧呢啲舒緩功效都係好好嘅。 嗯，咁啊嗱，呢啲就係一啲急救嘅良方啦。咁好多時候咧，心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即刻喺度諗咧，唔係曬傷嗰下啦，或者曬到紅卜卜嗰下啦，咁啊都知道女士咧中意美白啊，咁不幸地曬到黑咗，咁點算咧？啊，特別咧，我都知道嚟緊咧準備嗱，夏天過咗就秋天啦，秋天絕對係咧婚禮嘅旺季嘅開始嚟嘅。咁有啲啊影相影婚紗相，咁你都知道你有陣時偶爾都做一下啲婚禮 job 咧，咁都跟下外影，哇！一日入邊即係唔止個新郎新娘子曬黑，其實你做 make up artist 都曬黑噶嘛。咁啊，係咪即時要用翻啲美白嘅產品去急救咁樣，又幫唔幫得到手嘅咧，咪咪？ 呢、這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好，因為好多人咧曬完之後，哇！我黑咗，即刻要抹翻，跟住敷翻十番美白 mask 先。咁其實咧係未得住嘅，因為曬後嘅皮膚係好敏感嘅。我哋應該用啲温和啲啊，同埋個成分單一啲嘅護膚品去進行咗個護膚先。因為你曬後之後咧，除咗你皮膚會甩皮同埋曬紅之外，其實咧已經係高度脫水嘅狀態㗎啦。咁如果咧你再用啲刺激嘅產品去刺激你嘅皮膚啊，即係例如美白產品啊、化學防曬啊、去角質啊、酸類啊或者酒精等等嘅產品咧，都會令個皮膚嘅炎症再加劇嘅。咁所以咧就唔應該進行美白術嘅。咁可能有啲人就心急啊，咁我幾時先可以進行美白啊？咁至少咧要等你目測你個皮膚係冇呢啲炎症嘅情況下啦，建議都一個禮拜之後咧先用美白產品會比較好啲。 嗯，咁啊都啱啊！如果你啲皮膚仲係甩曬皮咁樣，我建議你都係做下啲磨砂磨翻走。你本身未 磨砂唔得啊，唔得啊，講錯，唔準用角質咯。 但係咧， 唔準用去角質啊，因為你會刺激噶嘛。你個皮膚其實甩緊皮咧，咁、其實佢已經係有表面嘅傷痕噶啦。咁你諗下，你再磨佢，咁咪越嚟越傷咯。 但係有陣時好核突啊，即係佢甩到一半又未甩曬咁樣。嗱，呢個純粹主持人，即係我作為一個男人。即係你都知道都唔算超級貪靚咧，但係有陣時真係譬如啊打咗一場波啊烈日當空底下曬傷咗，即係甩皮啦，特別啲頸啊、耳背啊嗰啲位咧，其實大家唔係好在乎噶嘛。我估女士會在乎嘅，男士唔好在乎。 我應該唔會俾自己曬到咁傷咯。 係啊，嗱呢個當然啦，即係防範於未然一定係最好啊。但係即係有陣時去到嗰啲位咧，我真係忍唔住咧，即係佢啲皮咧甩到一半唔一半嗰啲咧。就好想佢快啲甩倒落去咯，系、啊，咁但系都系唔好嘅。如果根據 Mimi 嘅説法，啱唔啱啊？嗯， 其實係真係唔好噶、因為你幫佢增加傷口，咁咪好難好翻咯。如果你真係好心急，最好你都係用啲有舒緩成分所敷水，可能倒喺棉花度輕輕打圈，去幫佢輕輕咁樣去走嗰啲死皮咯。但系就唔好再用嗰啲粒粒嗰啲去角質產品咯。 係咁啊，真係盡量唔好搞咁多嘢啦。第一就係唔好暴曬。暴曬太陽底下啦，呢、這個就最重要。 防範於未然啊嘛。 係啦，咁啊，好好保護住自己啲皮膚一定係啱嘅。咁啊，點樣保護咧，就要靠你自己啦。當然咧，有星級化妝師啊，咪咪啦，同大家伴陪住咧，咁去護膚咧，都係件好事嚟嘅。咁啊， 都可以重温翻之前㗎，我講咗點樣防曬㗎嘛，用啲咩防曬產品最好？ 係啦，嗱，我都記得嘅。咁啊，大家可以聽翻咧，即係過往嘅晨光第一線啦。咁港台最好係咩啊？可以免費重温啊嘛。咁大家咧就可以睇翻啦，即系 Mimi 有啲咩嘅教导啦，咁啊下集咧又交翻俾船仔啊吓，问翻一啲护肤嘅小贴士或者一啲化妆嘅小贴士啦，女士们咧都系对化妆呢个领域咧想多啲去探索嘅，咁啊我就停低落嚟先啦，要交翻俾船仔继续做啦。好，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星级化妆师 Mimi 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谢 Mimi， 下集再倾，拜拜。 下集再倾，拜拜。 朝早六点五十九分啊，转头会分头广播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咁至于普通话台咧，会有宇波 Benny 嘅音乐早点，转头二台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朝头早七点零九分嘅早上啦，又系快乐嘅星期一啦。因为咧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除咗有小白同 Vicky 喺度之外，亦都有为我哋带来欢乐嘅阿姑。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早晨， 听唔出我带来欢乐啊？ 系咩？你做咩一开咪把声就沉翻落嚟啊？ 唔系咁正经啊嘛，开咪 啱嘅。 哦，系嘅，系嘅，系嘅。 玩，我哋 off mic 玩 好啊，咁啊为我哋带来欢乐嘅就稍后啦， 稍后啦， 系啦。咁而家先睇睇呢个正经嘅交通消息， 好正经噶。 系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咁封路情况，葵涌嘅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和塘咀街东行去翻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十六米嘅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仲有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咁经过就要特别小心，就系咁多啦。 嗯， 唔该，姑姑。 系啦，朝早似乎啲交通都算系唔差啦， 唔差啦。 系啦，星期一，我觉得今日朝头早唔知系咪因为我翻工早啦，不虽然我翻工系五点几啊吓，咁但系咧我就发觉今日五点几嘅时候路面真系冇乜车，唔知而家点啦，可能而家都多车， 好似系。是短啲喎，紅隧九龍入口係啊， 可能 嚟到大學， 可能之前即係回歸慶祝日咧，咁啊大家就諗住啊開心啦，咁啊請埋假， 攞埋今日嘅假， 係啦，唔知係咪咧啊？總之有個咁啊，好即係係好事嚟嘅，開心香港，咁大家開心啊最緊要啦， 唔塞車大家都開心， 唔塞車又開心啦啊，開心 香港 有好多嘅層面嘅，係啦，咁啊有啲咩交通嘅同我哋講講咧？ 我就早排喺自己嘅 Facebook 睇到有張相。咁都幾危險嘅，其實嗰張相就喺澳門嘅發生係，咁澳門有你知好多綿羊仔噶嘛，澳門咁就喺個綿羊仔喺個行車隧道入邊行緊啦，坐後座嘅乘客咧喺個左手邊拖住個夾， 嚇、啊、 哦， 咁架車行緊， 個夾係佢利用個夾嘅轆啊， 係啊，四個轆嗰啲夾咁樣，咁樣拖住咁樣，咁大家睇到之後，除咗好關心。个夹系咩牌子之外咧，因为个辘好似好襟啊嘛，你知啲辘 系啊， 马路坏噶嘛，我哋啲夹。咁但系更加多嘅人关注咧，就系其实个安全问题。 系啊，万一佢松手，个夹就成为咗路面一个好大嘅障碍物噶啦。 同埋居民其实佢哋系惯犯嚟嘅，都试过系跌咗，即系松咗手跌咗个夹出嚟噶啦。 好危险， 所以都其实都几危险嘅。 系咯。 是啊，特别喺个行车隧道，你真系冇得避。 系啊， 你得一条线嘅。 硬食嘅，跟住后边啲车，如果你跟车太贴嘅话，又 一磅咁样咯， 一条龙嘅咯。 系啊，同埋即系佢仲要咧，嗰条行车隧道系 封咗一条线啊，即系其实佢系单线行车咁，所以其实你即系谂住走都冇得走嘅，系啦。咁所以咧，根据翻香港运输署嘅指引啦，其实电单车载货咧系有几个嘅要求嘅。咁首先第一个咧，你要确保载货之后咧，成架车嘅车重咧喺电单车嚟讲系唔可以超过500公斤，如果系机动三轮车咧就唔可以超过600公斤。 哦， 咁本身个车重都。普通的街車都是100多公斤，是是是，所以其實你沒理由綁個雪櫃在個電單車上，那就很危險。 就算自己很肥都應該都未超的， 未超的，就這樣車重是100多公斤，假設你100公斤都是200，另外要確保這件貨是要很穩固地在於車上，並且是沒有一些鬆散的帶啊或者是物件會真系揈咁樣， 車上啊嚇， 即係綁實咗喺架車上， 上螺絲就最好啦。 係啦。 另外咧，你係要沿翻個車嘅中軸線對稱咁放嗰件物件，即係你唔可以件嘢就側埋一邊啊。如果你係兩邊側袋嘅，你確保係左右都係各自有一個咯，就唔好就咁單邊掛。 不過有陣時見到嗰啲左邊、左右兩邊都有啲側袋嗰啲咧。哇，都幾有型， 好有型噶！但後面就唔坐得人咯。 係啊，即係自私啲啦。但真係幾有型， 係有型嘅，係有型嘅。咁如果你係用尾箱咧，你都要確保個尾箱個闊度咧係唔可以超過你架電單車原廠個手柄嘅。即其實你基本上市面上買得到嘅尾箱，其實都係窄窄地咁。 係合規格嘅， 合規格嘅。咁當然你都要問翻你自己所屬嘅車房啦。 係，我諗咧，即係譬如尾箱，你講起尾箱，我就諗起譬如Pizza嗰啲。咁嗰啲都係真係合規格㗎啦， 合嘅合嘅， 即係佢哋應該係攞到最大 size 嘅啦，我覺得。 同埋即係你都要，因為有啲袋咧，你咪可以孭翻上身嘅，咁你要確保嗰啲帶就唔好真係掉掉揈咁樣。 哦，揈下揈下係喎， 你驚棘到落啲嘢啊，或者碌。 係咯，咁啲人如果中意咧 fashion 啦，女士比較上多，就最中意掛住個斜孭個電話咁樣噶嘛。 係。 咁就唔冇話犯法嘅，但就唔係咁理想係嘛？ 咁你係跟人噶嘛嗰個，就唔係跟架車嘅。咁最好 都揈下揈下嘅喎，有時 你最好即係將個電話發翻喺中軸線， 發翻啊又發翻喺自己中軸線， 發翻喺心口， 咪即係好似我細個掛水壺咁咯。 staff card 係staff card 咁樣掛喺度， 你都要確保件貨咧係唔可以掂到地面嘅，即係你唔可以好似個碌。你唔可以左右兩個夾咁樣，其實都唔可以嘅。係 咯， 你都係。 其實佢個夾都好快壞啊，咁樣。 咁冇法，其實都係。 係咯， 大家都明啲夾其實都唔係好襟。 唔係好襟嘅咋，嗰啲碌同埋都係諗住貨，你喺嗰啲靚嘅地，咩係靚嘅地？即機場嗰啲咧， 瓷磚。 係啦，線過去嘅。咁你嗰啲其實譬如一般嘅高速公路咧，都係就算你石屎鋪得幾靚啊，咁你 都係啊嘛。 係啊，都係石噶嘛。係啦。 另外，運輸署都提翻啦，電單車同機動三輪車咧，如果係裝上任何嘅貨物啦、輔助或者係配件咧，都係有機會影響到車輛嘅穩定性啦、性能同埋操作嘅。咁你都要作為揸嗰個咧，都要相應調整翻你嘅駕駛方式同埋速度嘅。咁另外提一提翻，如果係做後座乘客啊，即係天佑有情後面嗰位女士，咁你都要時刻咧捉實駕駛者嘅腰部，又或者咧你要雙手緊握翻你個車輛。左右的把手或者手帶， 即好似捉住滑碟咁样捉住啦， 系啦系，挨住滑碟咁。 噔噔噔噔 或者如果 音乐喺脑嘅入边徐徐响起， 前面嗰位唔系滑碟，你系捉翻左右两边嘅手柄咯。 哦，咁我捉翻手柄啦， 捉翻手柄啦。另外咧，你都要同翻个驾驶即系身体保持一致嘅，特别系转弯或者转角嘅时候，即系譬如话，通常你揸电单车咧，你转右，你个人就会挨右嘅。 系。 咁作为你嘅后座嗰位吴善年咧，请你都系跟翻滑碟挨翻。 系啦系啦，我试过一次咧就坐朋友嘅电单车，咁佢咧就挨即系转左转右挨左挨右啦，咁我咧就跟佢少少又挨左又挨右啦，好啦，坐完嗰程车咧，佢就同我讲翻，哇，其实咧你挨左嗰下咧个力啊大咗噶，我都好担心啊咁啊， 所以都系听翻你嗰位驾驶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个心得啦， 系啦。 系就系咁多啦， 自己倾下啦， 自己倾下啦， 同华子自己倾下， 华子自己倾下啦， 有趣有趣有趣，系啦，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咁啊，下次再同你倾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都打咗俾阿 Vicky 噶啦，喂 ，Vicky， 出边天气情况点啊？ 今日都系有光噶，好开心啊！其实今朝翻嚟咧，搭车五点几嘅时候，五点四左右啦，个天啱啱开始光啊，见到都有啲粉红色噶，你有冇见到啊？ 有啊有啊， 天空 你见到粉红色，我见到个橙色嚟噶、哦， 系我见到粉红色同埋粉蓝色咁样咯，跟住有啲紫紫粉紫地粉粉紫咁样咧， 咁犀利，迷幻一般啊！ 想影低，但系就最后因为冇影到嘅， 系 啦，不过唔紧要。但系呢几日咧个天空都好靓，琴日就落雨啦，系咪？ 系啊系啊。 今日咧都会有局部性骤雨啦，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带遮出街啦。我见到今日冇乜风啊，出到嚟咧都系有少少翳翳焗焗嘅感觉。 系，咁啊。 系啊，咁所以大家就着衫嘅时候就自己因应住翻个情况去着衫咯。 系啦，如果怕热嘅话咧，就可能攞定啲风扇仔啦。如果你话冇乜风嘅话咧，咁你喺巴士站嗰度等车咧，即系有啲闷热嘅感觉啊。 系啊，而家咧其实都少人用扇啊， 吓系咩？ 好多人用风扇仔啊， 风扇仔系风扇仔系。 系啊，嗰啲风扇仔特别而家咧有一啲系会挂颈添啦。 哦，系啊，我见到有啲咧直头绑喺个条腰嗰度，跟住直接吹个背脊嘅字啊，我见到， 系啊， 相当有趣。 我有朋友真系用啦，我就问佢吓系咪真系好舒服噶？佢话系啊，原来咧佢又可以出暖风，又可以出冻风。冻风嘅时候咧，佢仲可以如果你加水入去咧。系会湿湿地凉凉地，好似叹紧冷气咁。 哦，咁犀利啊！咁大家睇下今日需唔需要啦吓。咁、啊、我就睇睇呢个天气方面预测啦吓。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炎热嘅，又有几阵雨。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9。九分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继续有啊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啦、 啊！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齐咧一。帮助下啦，唔好讲帮助啦，即系舒缓下啲 DSE 嘅考生嘅，因为嚟紧咧就放榜啦，咁啊放榜咧就有两个命题嘅，咁所以会分开上集同埋下集出啦。第一集咧就系、是、啊喺学生嗰个层面啊，究竟咧自己嘅成绩咧系唔系合乎预期？如果唔合乎预期咧，喺个期望管理嗰度做得唔好咧，咁啊容易就心灵受伤啦，跟住又 feel 到好多嘅压力啦，咁样咁。另外啦，就调翻转头就对未来啊一啲嘅不安感，因为咧啊可能考得唔好，要出嚟社会工作咯，或者可能大学 JUPAS 冇 offer 啊，冇一班肯收你咁样，自己咧都会。睇低咗自己啊，覺得啊喺個社會上邊，好似自己唔係最 top 嘅人，或者連中層都做唔到，哇！要做真係比較差啲嗰一班、啊，即係有陣時有啲考生真係咁樣諗嘅。當然你最叻仔嗰啲啊，科科十 A 或者依家科科五星星啦，用依家 DSE 嘅説法就一定咧就比較開心啲嘅，因為即係成功在望啊嘛。好啦，咁啊。今日咧，俾一啲安慰或者一啲支援咧，呢啲考得唔好嘅學生哥咁啊，周博士交俾你去講啦，唔該曬。 好啊，多謝阿歐，係講得好好啊。我諗我哋面對 DSE 啦，一個喺即係青少年階段係嘛，都未正式出嚟做嘢，咁面對人生第一個公開咁大嘅壓力嘅考試嚇、甚至個主流社會好似一戰定生死咁樣啊，即係你。成績差你一生就大鑊㗎啦，一生玩完啦，你以後唔單止冇得讀大學啦，哇！你將來就好似要瞓街咁啊，講到即係，所以俾咗好多好多壓力，唔單止關於成績啊，甚至最弊係連埋個自我價值啊，你冇用啊，你死蠢，你丟面啊，屋企一生都好陰功啦咁樣，咁變咗個壓力有時會好沉重啊，即係咁依個係好陰功嘅，真係。大家如果在歐美世界生活咧，係個價值觀是非常之唔同嘅。喺歐美嘅世界咧，即係讀書即係人生一部分嘅啫。佢哋好好，甚至讀大學都好中意去周遊列國一兩年啊，去玩一下。即係對於啲譬如做水泥啊，做電工啊，嗰啲好尊重嘅。係 啊，係啊，係啊， 好有尊嚴嘅嗰啲工作係。即係所以個價值觀好唔一樣嚇，我想先講一個我個人嘅經歷先 嚇。好啊好啊好啊！ 我爆料啊，爆單我從來未公開爆過嘅嚇。 好啊！ 真實嘅我啊，真實嘅周華山博士啊， 我大約二十年前啊，我有一段時間持續幾年係七年啊，失業啦，冇嘢做啦。我成副身家得翻幾萬蚊啦，然後每日落街咧，我要諗坐電車係當時啱兩蚊定唔知個幾啦，坐巴士唔知四蚊啊三蚊啊，坐 van 車四，我即逐蚊逐蚊逐毫咁計嘅嚇，係去到呢個地步嘅。我有幾年時間，同時我好想講。在那段時間我是很珍惜的，因為我很清晰那個階段很快會過去，還有那個階段會成為我一生非常高價值的一個的磨練，一個提醒，一個提升，一個修練，令到我更有同理心，令到我更謙卑，令到我不會那麼囂，不會那麼囂張，令到我見到一些受苦的人我會懂得去連結，而不是啊抵你死啊等等等等，即是令到我的人是踏實了和謙卑了的。所以我看回頭呢，其實那個階段我覺得對我的人生是很重要很珍貴的。當然當很多前因後果我不需要解釋，是是不是講個人的時間。所以我很想跟 DSE 的每一位朋友講，也都想跟家長講，真的不要將人生的價值用我一次考試的成績界定，真係有啲可惜咯。嗱，我講要我最想講一個 point 咧，就係我呢一生啊，真實嘅周華山，所有我覺得我做得最出色、最成功、最偉大、最正、最勁嘅嘢咧，幾乎冇一樣嘢係我諗過嘅。 嗯。 而所有我儲心積慮啦，即係度咗好耐啦，籌備咗好耐嘅嘢咧，結局有九成嘅嘢係泡湯啊！ 泡湯係 嘛？泡湯係玩完咗嘅，所以。而家如果你嚟一個鴻圖大計，或者家長，如果你聽到你係父母，哇！我為我個仔、為我女鋪條黃金路啦。 嗯。 只要佢 DSE 點，跟住又入邊間外國嘅名校，邊間名校，跟住下一步係點咧？係。啊，親愛嘅父母，請你放心，你嘅仔嘅生命，佢只能夠用佢嘅方式去成長，佢冇辦法用你心中嗰個黃金路嘅夢想去成長，嗰條黃金路未必啱佢嘅。佢嗰對鞋唔係你嗰對鞋啊，佢著唔到你嗰對鞋，正如你都著唔到佢嗰對鞋，佢著翻自己嗰對鞋得噶啦嚇。有時我哋過分將我心中一廂情願嘅慾望投射，強加喺我仔女、喺我老婆、喺我老公身上咧，係會出事噶，係會嗌交噶。阿仔收唔到你嘅愛噶，佢就係覺得好大壓力噶咋。佢結果好憎你嘅阿媽，即係阿爸，對唔住啊！你係瞓曬身愛佢嘅，但係佢收到嘅唔係尊重咯。所以即係每個生命都獨一無二嘅嚇，咁所以請我哋每一個人尊重嗱，我哋當然希望成績全部攞 A 啦，但係結局如果成績唔好嘅時候咧，上天總係用我哋始料不及嘅方式，讓我哋去成長， 係 讓我哋去覺醒，讓我哋人生有突破，好嘛？咁所以。當然我希望所有科100分祝福每位考生，同時總是事以願為是生命的常態，所以當事以願為的時候，如果我除了發泄情緒、除了發爛渣之外，我願意讓自己放鬆、坐直、閉上眼、靜一靜，靜後想，如果這個是上天想我學懂的功課，可能是逆境感恩，可能是堅毅，可能是永不放棄，可能是打開生命無窮盡的可能性，可能是放低我的執着，上天想我學懂什麼呢？那這個可能的挫敗對你人生會非常有價值，好嗎？我就停一停這個位置，阿波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此刻的我呢，放鬆、坐直、深呼吸我都好好多啊，即係絕對是即係成日跟周華山博士去做這個環節呢，都會除了我們口水佬不斷講了一些理论嘅嘢我哋有讲过，实践方面有讲过啦，但係即时做一个舒缓，其实我好记得周博士讲话啊，如果你真係好伤痛嘅时候，你将自己嘅手摆喺个心嗰度，咁啊即係用一个拥抱同埋安慰自己，你其实自己都可以拥抱自己，自己都可以安慰到自己。咁过往嘅几集其实已经讲过啦，咁今日又系啦，即係你未至于天塌下来，但係调返转头就係、是、喂你真係认真吸啖气，安静谂一谂。喂，其实前路真系好宽广噶，系咪先？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嗱，如果真系觉得天跌嚟冧晒啦，嗱，唔单止 DSE 噶，各位听众，如果而家面对失恋啊、cancer 啊、生死啊各样嘢咧，吓、 傷痛是正常的，咁可以表達的，可以舒緩的，我哋唔係大師啊，你可以攞個枕頭喺間房裏邊狂嗌，如果攬住個枕頭你放心啦，隔離屋隔離房都聽唔到嘅，最多個枕頭污糟曬，攞去洗就得噶啦，好簡單嘅啫，沖沖水就乾淨翻噶啦嚇。咁呢個係一個好安全、無傷大雅，係真係能夠抒發到，又唔會傷害人嘅，又唔會打人嘅，又唔會有暴力嘅，只係將裏邊太深嘅一種悲憤啦、無奈啦、委屈啦、內疚啦、憤怒啦，可以用一個安全同健康嘅方式抒發出嚟嘅。 嗯， 真係噶，我當年我一生都試過有十次八次嘅。當我嗰刻真係覺得有冇搞錯啊，真係好頂唔順啊！嗰刻嘅時候咧，我都會攬住個枕頭就狂嗌三聲。 嗯， 甚至當年會講埋粗口嘅，而家已經唔識講粗口 啊！冇咗嗰個技能啊，直情冇咗啦嗰個技能。 同時，當我哋發泄完情緒之後咧，唔好停留喺發泄情緒。 嗯。 当发泄完情绪，我倒空咗内心嗰种情绪之后咧，我哋就有空间啦。即系嗰杯水，嗰种污糟水咧倒咗出嚟咧，个杯就能够盛载到啊，系嘛？大海能容天下水，只因自身最低处。喺嗰刻就可以做翻刚才阿欧都提到啦，放松、坐直、眯埋眼，只手放喺胸口，然后俾自己深呼吸，再深呼吸，然后问下上天。你想我學懂一個乜嘢嘅功課呢？ 嗯， 然後再問呢條問題就可以噶啦。 明白。嗱，今日咧都真係學咗一啲關於舒緩啊 DSE 考生嘅技巧啦。喺學生嘅層面就講咗好多啦。咁啊，下集我哋咧翻嚟咧就講下家長嘅層面，有好多嘅壓力咧都係啊。家長逼出嚟嘅，或者家長即係頭先周博士嗰個講個面向就係、是、啊，即係覺得嗰個黃金賽道應該係咁樣行啊，就一定係好啦咁樣。咁其實開導啲家長咧，就已經有機會開導埋啲學生，所以開導家長咧都好重要一個命題啊。咁下集請志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同我哋講多啲好嗎？唔該曬周博士 ，thank you。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天水围一架私家车检获毒品，拘捕一人。元朗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调查之后，昨晚突击搜查一架停泊在天泽村停车场的私家车，搜获大约40克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60,000元。人員以涉嫌販運危險藥物未獲授權而取用汽車，在取消資格期間駕駛，以及沒有第三者風險保險而使用車輛等罪，拘捕一名24歲本地男子，他正在被扣留調查。柬埔寨金邊一間夜店日前發生大火，造成8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港人和5名內地人。事发在星期六下午5点几，当地传媒报道，虽然消防员当日很快抵达现场，但是未能够及时救出八名被困者，因为他们被困在建筑物顶层，而大火释放的有毒浓烟阻碍了救援行动。当局说大火是由电线短路引发。八名死者包括6名中国人和2名越南人，而身亡的6名中国人包括5男1女，年龄介乎23至46岁，其中46岁男死者来自香港，29岁女死者来自湖南，其余4名男死者来自广东。报道又指，起火夜店的老板是中国人。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在上个星期五传出有机场移民局官员拒绝一名中国籍女游客入境，并且对她进行勒索。总理安华星期日到机场迎接回国的最高元首阿卜杜拉抗例的时候，对机场进行突击视察，查看了海关和移民局的运作情况。他说机场海关的服务仍然存在需要弥补的弱点。至於移民局官員被指控勒索遊客的事件，有關部門將會展開調查，如果存在問題將會採取適當的行動改進入境服務。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住收费广场一浸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喺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去到泥围。封路情况，葵涌的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东行去返葵涌道方向近住建全街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的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建全街。还有在油麻地的海宏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二台话你知。 徒弟仔，我哋依家准备入污水渠咯噃，你封咗未啊？ 吓，要封咩啊？ 要封闭连接我哋呢一条渠嘅喉管啊！ 但系啱啱度咗气，污水渠入面又冇缺氧，又冇有害有毒或者易燃嘅气体，唔使咁麻烦啦、啊。 但系你点知道会唔会有嘢突然间咧涌入条渠呢？可能隔篱条管道咧有污水涌入噶嘛？所以一定要确保工作位置已经安全隔离，所有连接住渠管的蛙佬应该完全关闭，做埋上锁挂牌，咁就可以防止有人呢唔知头唔知路咁样开咗个蛙佬啦。 咁我仲要注意啲咩啊？ 好多㗎喎、哦。例如做嘢嗰阵呢要连续监察空气质素啦。开埋保路华，确保我哋有充足嘅新鲜空气，仲要有看守人员咧驻守喺外面啊，同我哋保持沟通噶。 我仲以为带咗呼吸器就够添，原来仲有咁多措施要注意噶。 梗系唔够啦，睇嚟我要申请职安局嘅密闭空间安全认可计划先至得啦。佢哋咧会为企业提供度身订造嘅安全顾问服务。仲会有培训同埋资助购买安全装备啊！喂喂，徒弟仔，你再进修一下先，再同我开工啦！等我哋咧提升咗工作安全健康水平，仲有机会啊拎埋升级认证噶。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莫莉。 二台话你知。 小梁、Vicky、Mika 同 Nami 去咗边啊？ 放暑假啦嘛，有啲去旅行，有啲自私玩，冇人理我哋噶啦，船仔。 哦，咁咪得翻我同莉莉姑你啫，我哋一于两个，阳光与海滩。 吓、啊，仲有我、啊。 Uncle Vincent， 你都系喺1502上170听我哋玩乜嘢啦？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国剧830，风吹半夏。 半夏是一种药材，生的半夏有毒。阿肥的妈妈生他那阵死了，所以他阿爸很憎佢，就帮他改个名叫做半夏。生半夏毒。 他阿爸是不是人来的？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小白，星期一嘅早上啊，今朝 spot 到你 spot 咩先啊？吓， 今日啊，梗系要等阿欧先同我哋讲讲啦。讲乜嘢咧？就系篮球、啊。 哦，系咩？哦，你想讲咗呢一个先啊？估唔到、 啊。系啊，因为你有去睇嘛。 系啊，系啊，呢、這个香港金牛咧 NBL 咧旗开得胜啊吓，咁啊，亦都击败咗上次啊，即系上年度嘅呢个卫冕嘅冠军咧，就系广西威壮啦。咁啊，哇，全场球迷咧都好开心啊。当然啦，我自己开心咧，就因为香港嘅球员啦，梁少华啦，喺北京集训之后咧，打出新加坡头一节咧已经攞咗10分。 哇、 哦！系啊，其实咧呢一队波咧讲解少少啦，咁啊以香港做主场啦，咁打呢个全国嘅男子篮球联赛咧 NBL 啦，就系、是、比 CBA 次一级嘅，即系第二组别嘅联赛，但系作为香港可以建立一队球队，跟住作呢个全国赛咧，实在唔容易啊！因为咧，琴日咧喺呢个修顿嘅主场馆入边咧，就容纳咗2000多个球迷啦。 呢啲真系嘅年轻人嘅梦想嚟噶。 系啊， 你谂下，哇，原来你都可以用翻，我要用篮球征服全国。 系啊，真系 几有型啊！ 即系譬如我哋细个睇好多日系嘅漫画啦，都系制霸全国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讲紧《芥蓝儿斗春》啦，其实得篮球都一套系经典，就系制霸全国。制霸全国咧，呢一件事究竟可唔可以喺香港金牛队嗰度可以实现得到咧？嗱，暂时系旗开得胜，往后点样推演咧就未知嘅。不过见到主办方咧好俾心机去做呢一场比赛，因为再次邀请到啦周边地区嘅啦，对啦乐天女孩啦嚟晒啦咁样。哇，总共咧乐天女孩14个女仔嚟嘅。咁啊叫做第一二三节咧都有不断表演啦，派 poster 啦，送波衫啦，咁样好似 NBA 咁样玩嘅。 系啊， 系啊，其实 正啊， 我哋 气氛系一流啊嘛，系嘛， 一流一流，因为个主持做得好啊，要赞嘅就系属于我哋港台电视32咧，成日都会帮我哋做啲体育评述啦。阿邱宇勤啊， 哦， 系啊，阿勤啊， 嗯， 阿勤啊做得好，带动到成场嘅气氛，同埋咧你都知道佢系细个都喺加拿大啊嗰度读书噶啦，跟住佢就会， 所以佢拿捏得嗰个气氛，佢知道即系大家现场嘅观众想要啲乜嘢。 系啊，因为今年咧都引入咗嗰啲咧，譬如叫做打气 cam 啊，咩叫打气 cam 就系话外国咪好多咧个 cam 一去到 影 咧 你。 系啦，你要做一啲同个球员， 你中意球分都好啦。 系啦，你中意做嗰啲动作，譬如个球员咧做紧嗰个大只佬动作嘅，咁你就要跟住做个大只佬动作。跟住咧有啲好 sweet 嘅画面，譬如叫 kiss cam， 咁你个 cam 一影到你咧，你就要嘴嘴咁样同你中意嘅人。咁但系咧呢个咧，琴日第一节系配合得唔好嘅。 系。 因为咧啲 cam 咧唔系好识捕捉，同埋香港人比较腼腆啲啊。就算当 kiss cam 有人玩咩？香港都呢、 這个未啊，但系慢慢会推广到噶。因为 kiss cam 其实气氛几好噶， 系啊， 或者 攬攬 cam 咯，即係你同你身邊嘅另一半，咁你個 cam 咩要捕捉噶嘛？你唔通我同你兩個去睇波，咁我哋又攬住又錫咩？咁你正常咋？即係可能小白已經同另一半，即係同太太已經翹住手，好好 sweet 咁睇波，咁佢咪 plan 過嚟咁樣？即係你要捕捉嘅，同埋叫做休息嘅前時候已經穩定咗一啲 couple 係可以。發現會咁樣做嘅， 因為現場嘅可能係 PA 都要一早幫定手啊， 係咯。不過呢啲就有待改善啦。成場波氣氛都好好嘅，咁希望香港金牛隊咧就越打越好啦。咁啊，喂，既然講開籃球，小華講多一個資訊俾你聽啊。琴日咧都恭喜國家隊啦，中國國家隊嘅又係籃球啊，不過咧就女子籃球啊攞咗亞洲杯嘅冠軍。 呢個真係犀利啊！ 係啊，咁啊擊敗咗日本隊啦。其實日本隊都打得好好。我第四節嘅時候睇翻好多精華咧，其實佢有兩三個球員。员咧系打得好出色嘅，而中间嘅切入咧亦都得分好多啦。其实喺末最后一段嘅时候咧，一分零五秒咧，两队啊，即系中国队同埋日本队咧，都系打到66-66平手嘅咁样。咁不过咧，当然啦，要赞嘅就系呢个中国嘅长人中锋啦，韩旭啦打得好好啦，仲有嗰位咧新闻多多嘅美少女啦，籃球美少女啦，李夢啦咁樣，之前都好多好多得意嘢發生。不過，唔好理啦，賽場上嘅嘢係賽場上嘅嘢，咁啊花邊係花邊，咁總之咧落到場打翻場好波，咁啊再次成為咗咧亞洲第一。這個亞洲杯咧唔容易喎，小白，因為咧除咗日本係勁女咧，南韓都係啦，其實澳洲同埋紐西蘭都有打。咁你知道澳洲其實都勁噶嘛？ 澳洲係啊。 其实我成日 其实澳洲都是外国人咧，根本你一明， 成日澳洲都要加，即系大洋区，因为佢欠缺竞争能力， 即系譬如世界 加入埋亚洲咧，其实真系抢咗我哋一个席位。 同埋你睇，譬如如果你讲开澳洲咧，譬如好似澳职联咁，你见到其实佢哋一直以嚟呢几年咧个成绩都即系又亦都多咗。咁当然美职联会做得更加好啦，但系其实佢哋都唔弱噶， 进步咗好多。讲啦，冇错。咁篮球嘅世界都系咁啦。咁啊，即系平稳发展咧，就系最好嘅一件事啊。咁啊，篮球嘅资讯咧，讲住咁多先咯，好嘛，小白。 系啊，咁如果你话要再睇咁啊，其实有一位香港嘅运动员都好值得睇。睇下嘅，咁就系石伟雄啦。咁石伟雄其实嚟紧嘅时候都会咧，就系代表香港啊参加亚运嘅。咁参加亚运嘅时候，佢亦都咧有一个叫李世光跳啊。咁李世光跳咧系一个非常之有难度嘅一跳嚟嘅。咁啊最希望咧就系今次喺佢自己训练入边咧都好重点啊，放喺呢一个李世光跳上边嘅。咁有阵时嗱，可能你真系噶十年磨一剑嘅咋。你就係睇你跳嗰一下，到底個發揮成點啊？決定到底你嗰、那個去睇你嗰個成績會係點樣啦、啊啊？因為好多嘅其實運動員，大家嘅身體質素有機會可能真係差唔多，大家嘅發揮可能都係差唔多，但係問題就係爭嗰零點一分就係爭嗰零點一分。咁運動員有陣時最困難嘅地方就係點能夠喺嗰零點一分上面去再揾一個空間進步去攞到佢咧？呢個係一個好難嘅地方嚟。 係啊，香港咧好多家長依家都好願意俾啲小朋友學體操啊，因為咧觉得佢哋咧学体操嘅时候咧个身体咧就会发展得健全一啲， 系啊，咁健康啲啊。 咁啲体操运动员个个都系大大只咁样，跟住啲如果女运动员咧就身材苗条咁样咧，咁可能啲爹哋妈咪都想自己个小朋友从小变 keep 得好好， 系啊，健康啊，呢个真系健康先系最重要啊。其实睇埋石伟雄咧，今年年初嘅时候个三站世界杯，亦都咧就夺得咗两面跳马嘅铜牌嘅，咁、其实。佢呢个成绩佢自己都满意噶，咁希望咧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就再做好啲，咁我哋当然希望亚运嘅时候咁啊继续撑佢又攞到好成绩啦。 系啊，咁啊转个角度讲埋打网球，咁啊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咧今日就开战啦，卫冕嘅祖高域啦，除咗咧想争取改写24个大满贯之外咧，仲啊剑指咧追平啊呢个瑞士嘅明叔费达拿嘅男单八冠嘅纪录啊吓，咁啊。上个礼拜好似疑似因为食物中毒咁啊，即系另一位嘅球手就系被迫退出啦。巴特洪堡公开赛四强战嘅斯维亚达咧就话自己已经恢复啦，咁可以参加温网。咁啊，温网就即系大满贯赛事啦。中意睇网球嘅朋友仔就即系对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特别有情意结啊。旧时咧，香港都几多免费电视台会有一两场 网球嘛， 系咯，有一两场俾你睇。依家好似又少 了，可能发现咧就自从即系嗰啲收费嘅位置咧、收咗费，佢但系仍然有人俾钱会睇喎。 系啊， 咁佢就蛇咗去嗰边。 因为网球迷都几多啊，香港即系你健康民主。 啲場地咧，成日都呼喊。 網球魅力，我相信就係因為好多時就係、是，如果你要單打嘅話，就係睇嗰一位嘅球員，第一佢臨場發揮，但係佢自己本身喺比賽入邊嗰個策略啊，同埋佢到底佢身體嘅質素做唔做到嗰個策略，其實呢啲咧都好好睇。 係啊，咁啊，當然我哋依家香港又有球手打得好咧、 嗯， 你都知道啦，即係嗰一位年輕嘅香港球員咧打得咁好咧，就令到大家又會行注目禮咯，即係關於網球方面，成日都係咁。你知香港人都好風潮嘅嗰、段時間，譬如山神攞咗滑浪風帆嘅金牌嘅時候，大家都喂入長洲學風帆啦、所有長洲人都好似識風帆啦。咁依家咧就係、是、打劍啦。我見身邊好多嘅家長咧，有意無意之間都學多咗劍擊嘅， 的而且確掂多咗劍啊！不過頭先你講開咧就大滿貫啦，其實即係温布萊咁嗰啲比賽咧就會喺星期一嘅時候即係正式上演啦。咁啊，除咗係個譬如俄羅斯嘅球手成為亮點之外咧，其實咧嗱，温布萊嘅賽事一向咧都只係准許參賽嘅球員咧就著呢一個全白套裝出戰嘅。咁啊，但係大會同埋球員咧就協商之後啦，咁今屆開始咧嘅參賽女球員咧咁啊可以選擇著呢一個有顏色嘅短褲。 哦，咁啊。好啊，呢、這個都係關於平權事嘅，咁啊唔係成日要著條裙仔啊，講真，即係大家都係睇好波啫，即係好多嘅叫做唔同球賽咧，都開始慢慢覺得啊，點解約定俗成？譬如特別係女排啦，即係點解哦條褲仔要咁短短嘅？咁可能要長啲都得喎。咁其實依家都慢慢改善緊或者改變緊咯。其實真係冇乜所謂，最緊要就係球迷或者即係睇波嘅朋友就睇場好波。係 啊， 如果嗱老實講，如果養眼嘅咁，譬如我琴日睇香港咁啊，咁你去樂天女排可以擔當到 有其他養眼嘅嘢可以補上噶嘛？ 你可以補上到，即係我都覺得啊，男仔。睇女仔，女仔睇男仔，咁啊各取所需，咁啊最好啦。或者啊，你中意跨性别嘅，你中意点睇都得，冇乜所谓嘅。总之，大家用友善嘅目光去睇，欣赏嘅目光去睇，咁就 OK 啦。喂，小华最后同你讲埋呢一个，我自己好欣赏嘅一位球员，36岁嘅法比加斯退休啦，咁挂靴咁啊，系啦，法比仔啊踢过你中意嘅切尔西啦，亦都踢过我中意嘅阿仙奴啦。巴塞亦都踢過啦，摩納哥又都亦都踢過嘅咁啊。法比仔就即係由細，我真係由細睇到踢波睇到大，你都係啦。係法比加斯嗰陣時，阿仙奴踢 踢得好好嘅，阿仙奴嗰陣時 幾好。跟住之後就麻麻地。 其實唔應該賣佢嘅，即係講翻嘅話，你當年有啲球員係咁嘅，你本身同嗰、那個。即係我直啲講啦，作為我啲愚昧嘅球迷嗰，你八字夾嘅，咁你阿仙奴咧唔係鬼轉啊！ 係啊，其實即係阿仙奴算係踢到大熟大勇。其實老實講嘅， 擔大旗喎佢嗰陣時， 佢踢車路士其實亦都踢得唔差嘅。不過當然啦，即係成日都係咁噶啦，即係一去到即係球員嘅黃昏生涯嘅時候，就真係難搞少少啦。咁啊，法比加斯係咁樣講噶，係時候咧向最美麗嘅足球咧說聲謝謝同埋再見啦咁樣咁啊。隨即咧就執起教波咁啊， 有冇話邊隊啊？ 成為咗其後咧有份投資嘅意乙嘅球隊啊，即係意大利乙組聯賽嘅球隊咧，科目嘅 B 隊同埋青年軍嘅教頭啊，咁睇下有冇機會繼續喺意甲方面發展啦，有冇機會咧成為咧意甲方面嘅教頭啊？由意乙開始咧，逐隊帶上去，咁就好啦。 毛毛虫虫何时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痛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从真翅膀漫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愿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 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唱自望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7:54，李克勤的《饥饿的毛毛虫》。 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 Vicky Vicky 早晨，今日讲咩啊？嗯， 嗱，运动员需要有健康嘅身体啊，系咪？我哋都要嘅，系咪先？你哋对上嗰一次记唔记得几时去做身体检查？ 我每年都会做， 记得每年都做，好乖喎。 唔系因为乖啊，因为 因为要健康， 我俾咗钱， 同埋因为我怕死啊， 俾咗钱。 嗱，但系唔系人人都会做身体检查嘅。 你几好啊？嗱，其实咧呢个都系将你咧自己本身嗰个弱点咧，即系摆咗落嚟，跟住放大咗咧。即系譬如我都系好着重自己啲钱用咗喺边啦。咁我俾咗钱，我咪用。 系 咁譬如小白你话，喂，我好珍惜生，用珍惜生命啦。你系珍惜生命嘅。咁去做 body check 咯。 咁你哋会投放几多资源喺一个身体检查度？即系你哋做个 range 嗰个嘅价钱系几多？因为有几百蚊至到几千蚊、 哦。其实保险好多时都有嘅。 系，所以睇保险嘅。 咁咪有钻石级医疗，又验乜验乜，系啊，又验血 级咁样嗰啲金啊，嗰啲系咪钻石咁？ 几乎掹我几条头发去验 DNA 添，睇下有冇 DNA 特别。唔系呢个讲笑啦。 嗱，我知道咧，唔系人人咧都有定期做身体检查。咁可能当中咧，因为有一啲就价钱比较昂贵咁样啦。咁原来咧，而家喺北京咧，就有一个设施，喺个男洗手间入边嘅，就俾大家咧去鱼翅嘅时候，顺便咧可以做埋呢一个身体检查。 咁奇怪，净系男厕冇女厕。 系啦， 咁泌尿科嘢喎呢个， 应该系方便啲啫，比较方便啲去处理。咁所以实行， 以为可能有啲。怕你曳啊，即系服食禁药啊，或者服食啲违禁药品啦、啊。咁通常成日啲运动员都系咁啊嘛，一验尿跟住，喂 check 到你啊，黐夺你嘅金牌先咁样。唔会嘅， 都系想大家身体健康啫。咁佢呢一个咧就系你留低咗一啲尿液啦，之后就要扫一个二维码嘅，之后先会有个报告咁样嘅。佢、都要钱噶，大家可以估下几多钱？ 40元人民币咯，平平地啊，应该。 No， 我估100元咯，系嘛 ？No， 咁好啦， 俾多次机会啊！ 俾多次啊，$1,000咯。但系$1,000我唔使喺嗰度验啦，人民币。 佢咁样有机会系平， $10-$20咯，系嘛？ 十蚊系嘛？ 人民币只需要$20，即系我哋港纸嘅就系$22啫。咁但系佢都有话嘅，即系你唔可以能够将呢一样嘢作准嘅，始终咧都系作个参考。即系其实佢可以验啲乜嘢咧？就系可以验一啲葡萄糖啊、蛋白质啊、一啲酮体啊、一啲抗坏嘅血栓素啊等等。 即 系 基本啲啦， 基本少少嘅。 如果作个参考，你用$20嚟验一个尿液，跟住出嚟个结果都好差、啊，咁你快啲求医啦、啊，估计系咁样。 系啦，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如果间唔中，发现自己最近身体好似有少少冇病、啊，有少少异样、啊，咁可以咁样作个参考，验一验。如果真系想确保自己系咪身体出现咗问题咧，咁当然真系去翻一啲正统啲嘅医院啊，又或者诊所作为一个身体检查。 佢应该咧有翻啲 guideline 嘅，即系例如佢有咁多个 category 啦。如果你边一个界别咧出现咗问题嘅话咧，佢就会话翻俾你听啊，你。呢個界別出咗問題，有機會咧會影響到你，譬如你個腎啊、你個肝啊、你個咩啊，其實佢應該會話曬俾你聽嘅。咁所以佢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咧，先同你略略咁樣檢查咗一次先。佢 check 到你邊個位置有問題，你就可以去翻適當嘅部門嗰度啦。係啦，去嗰度揾應該係咁樣嘅。 係啊，都係嘅。咁同埋大家咧，真係要顧多啲大家嘅身體健康啦。咁其實而家政府咧都有推廣一啲即係唔同嘅醫療政策啦，亦都投放咗好多資源咧落到去我哋嘅地區醫療嗰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注重翻多啲唔同自己嘅身體狀況啊。 香港成日都有啲免費嘅嘢可以俾啲長者去驗啊，或者可以打某一啲嘅疫苗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惠民嘅措施嚟嘅。不過通常呢啲都係照顧翻當地人啦。頭先 Vicky 你講完呢、這個北京嘅例子咧，我估計咧你冇北京嘅户籍咧，可能未必幫你驗得到。 唔係、啊，應該未必。 遊客都得， 佢話掃 QR code 啫嘛。 系咩？ 佢都可能未必需要你有身份证噶嘛、 反而一定要有内地支付系统。 系啊， 你呢头扫完嗰头俾钱货金，然后跟住你先攞到 report。 而家所都系噶啦，我讲个小资讯俾大家听啊，仲有40多秒。我对上一次翻去广州咧，有个车展啊，个车展咧都要攞你一个有大陆嘅手机认证嘅一个二维码，即系一个微信号啦。咁你要扫完先可以入去啊。咁我又同佢讲话，我系港澳居民嚟嘅，跟住佢话咁我可能未必得啦，咁样原先第一个咁样讲，跟住我就乞求佢啦，我话哦真系唔得， 求求你啊！ 咁使广州讲广东话嘅， 唔好意思。 唉，好啦好啦好啦，咁样 唔该你啊， 跟住就俾我入去啦，好快啲走啦，唔系其实冇讲啊，好礼貌嘅咁样，咁啊，所以翻到内地咧，即系有一个叫做一卡商号嘅电话或者有个内地电话咧，好多嘢先可以对接得到。如果唔系咧，你可能叫车又叫唔到啊，买单又买唔到啊，食饭又食唔到啊，比较礼计少少啦，呢个都要注意翻啦。早晨，早晨啊！8:12啊，星期一嘅早上呢一个环节咧，当然要请嚟我哋嘉宾出场啦。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啊，欧，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欧美嘅通胀最新形势如何啦？嗱，欧美咧加咗咁多利息啦，系咪有机会咧压低通胀噶？定还是仲需要进一步加息咧？交俾温生帮我哋宏观咁去睇下啦。唔该。 好啊，咁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咧就欧美咧都公布咗佢哋一啲嘅重要嘅通胀数字啦。咁我哋见到咧就受惠于个能源价格嘅下跌啦。咁啊，欧元区六月份嘅年通胀率咧就较5月份嘅6.1%就急降。 降到去 5.5% 嘅水平嘅。咁表面睇个通胀真係跌咗好多，但係如果你睇返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嘅六月份嘅年通胀率呢，都依然係高企呢，係 6.8%， 咁同五月份嘅 6.9% 呢係轻微回落少少嘅啫。咁数字显示咩呢？显示呢欧元区嘅通胀呢依然呢係严峻嘅。咁而家呢市场呢普遍都估计呢，就欧央行呢仍然都要加大佢嘅加息嘅力度呢去打压个通胀㗎。好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呢，上个星期五呢我哋亦都见到呢，就美国公布联储局最睇重嘅通胀数字，就係、是、个 PCE 个物价指数。咁喺五月份呢就按年比呢就回落到 3.8%， 咁较四月份嘅 4.3% 的而且确亦都係有回落嘅。咁但係呢又係嗰样嘢啦，如果你睇返个核心指数呢，就是、扣除食品能源嘅核心指数呢，亦都唔难发现呢，佢只係呢较四月份嘅 4.7% 轻微回落1%去到 4.6%。咁即係话咩呢？咁即係话呢，美国嘅通胀呢仍然都係高企不下。咁所以呢个係解释咗而家市场普遍估呢，就话喺今个月嘅27号嘅议息会呢，联储局呢好大机会呢会加多四分之一嚟，咁加息个机率呢而家市场估计係达到 84%。 咁加息可能又会左右到呢个美国嘅投资气氛啊，係呀，咁真係有机会。好啦，有听开呢个环节呢，听众朋友呢应该都会知道呢，温卓培先生呢向来都会关心国基会啦，即係 IMF 嘅一啲数字啦。咁全球嘅外汇储备占比数字啊，随住全球呢今年三月份呢加快去美元化啦，但係国基会呢一个数字呢竟然显示出呢美元第一季度呢全球嘅外汇储备占比呢不跌反升喎，究竟原因何在呢？交俾温生去讲下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嗱，我一路都等呢个数字公布，咁喺上个星期五晚咧，就国基会咧就终于公布咗全球第一季度喺嗰个外汇储备占比嘅数字。咁呢个数字咧，咁个显示出咧美元嘅占比咧就达到咧系59% 嘅，咁较去年嘅第四季度嘅58.6% 咧，仲系有所上升添嘅。咁由于全球今年三月份开始，我哋听到好多消息啦，就话全球开始去美元化啦，个力度加大啦。咁我以为咧，随住全球去美元化，啲人减少用美元啦，咁就自然咧喺个储备里边咧，亦都唔使放咁多美元嘅比重啦。咁美元嘅比重嗰个储备嘅比重应该会减少嘅。咁但系出嚟嘅结果就唔系呢一回事。咁国基会咧系冇解释到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嘅原因。咁但系咧，我嘅估计咧就系唔排除咧，可能喺呢个3月22日咧。又美國就發生咗小型銀行爆發個危機嘅問題啦，咁所以當其時咧就擔心到呢個事件咧可能會席捲全球啊，咁相信正係呢個緣故啦，咁所以導致呢個國家咧當其時咧都增持咗美元作為儲備去準備啊，如果有啲咩事情發生可以有美元噶，咁但係隨住全球第二季度個去美元化係見到更加嚴重啦，咁我相信咧。去到九月底，当国基会公布佢哋嘅全球第二季度嘅外汇储备占比嘅数字咧，将能够咧系更加反映到一个当中嘅实际嘅情况噶。咁至于市场最关心嘅另一个数字，就个人民币喺个全球外汇储备占比嘅比重咧，喺第一季度咧就系 2.58% 嘅占咗，咁较去年第四季度嘅 2.61% 咧系仲要少咗少少嘅。咁呢一样嘢咧就显示到咧就人民币就话要国际化。咁真係要加把劲啦。 咁转个角度啦，估计呢省股民可能都会关心，因为呢嚟到呢七月第一个交易天啦，咁七月开局啦，咁投资气氛呢就总结返港股上半年呢，其实因为两件事呢就好左右住大市气氛。第一当然係地缘政治风险啦，第二嗰个呢最重要啦就係人民币走弱。咁要温生帮我哋讲解一下人民币自五月后呢都不断走弱啊，咁继续跌破一啲叫做心理嘅关口啦，原因何在呢？又有冇机会喺下半年啦，即係踏入七月啦，即係第三、第四季会好转少少呢？咁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唔该。 好啊，好啊，我都明白咧，好多人咧都好关心个人民币个汇价个问题啦。咁最近我哋见到不断系有走弱嘅情况啦。咁据路透社嘅数字显示咧，喺上个星期五咧，离岸人民币咧曾经系低见过咧，系跌破咗咧7.28对一个美元嘅水平噶。咁对于人民币从五月初展现嘅呢一次嘅跌浪嚟讲嘅话咧，市场上有唔少嘅 解釋啦。最普遍嘅解釋當然就係、是、就話係中美嗰、那個啊息差不斷擴大，所以削弱咗人民幣嘅吸引力啦。呢個啊係其一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咧仲有咧係啊全球嘅經濟放慢啦，咁對內地嘅出口嘅需求減少咧，亦都同時咧係降低咗咧全球咧對人民幣嘅需求啦。咁但係我覺得咧，除咗上述呢兩個因素之外咧，有一個更大嘅原因，就係咧唔少嘅新興國家從中國透過呢一個嘅貨幣互換就攞到大量嘅人民幣之後咧，再用人民幣咧就換成美金去償還佢哋嘅美元嘅債務。 特別阿根廷啊，係嘛？ 冇錯啦，嗱，當唔少嘅新興國家不斷咁樣攞人民幣去拋售換成美金，咁人民幣跌咧就在所難免。嗱，呢個講法唔係冇道理嘅。阿歐頭先你都講咗啦。嗱，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聽到個消息咧，就話國基會咧就講啦，佢就話咧阿根廷咧就啱啱償還咗咧一筆27亿美元嘅債務。咁佢嘅付款嘅方法咧，就除咗用咗佢喺國基會裏邊嘅資金之外咧，就仲係用咗係人民幣作為支付嘅。嗱，大家可以想象咧，隨住咧聯儲局不斷加息，抽緊全球嘅美元嘅供應，當呢啲新興國家攞唔到足夠嘅美金去償還佢哋嘅美元嘅債務，就唯有咧係啟動咧同中國嘅貨幣互換嘅機制去攞人民幣去還款嘅。咁而為咗擴展嘅人民幣國際化啦，咁我相信中央咧都樂於見到咧，就話呢啲新興國家啟動嘅人民幣嘅互換嘅。咁但係只係咧呢一樣嘢咧係會帶嚟嘅副作用，嘅副作用咧就係導致咧現今嗰個人民幣出現個走弱嘅情況。咁不過啦，貨幣互換咧係有期限嘅。咁當呢啲國家係要攞翻人民幣去同中國去互換翻佢哋自己嘅貨幣嘅時候咧，咁嘅時候佢哋就會搶人民幣。到其時咧，人民幣又有機會上升。咁但係呢個係要啲時間啦。咁所以短期裏邊可能人民幣可能仲會有個弱勢喺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 咁非常認同咧温生嘅講法。咁佢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咧環球嘅金股匯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咯。多謝你，拜 拜。 曾见往昔，谈情的价值，遗忘过孤寂，平时肯出击，先有见识。谈情的价值，无情有经历，临场好镇定，临场见本色。谈情的价值，遗忘过孤寂，谁曾变过寂，单身作孤娘死寂。 佢名字系 Kelly 陈慧琳啊，有呢首全新嘅作品《谈情的价值》。 暑假嚟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啊。暑假嘅时候，梗系一家五口去行山啦。点解系五口？因为夹埋只狗嘛。 我系嘉明啊，最开心梗系陪住大女准备做小学生啦。最后呢一个咁黄金嘅暑假，一齐去拣下书包都好开心噶。 我系阿 O， 暑假最开心晒太阳，吸收正能量。 我系船仔，暑假梗系要化翻个靓妆，同朋友一齐出街玩啦。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正所谓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第二台系咪先？咁啊，近排大家都好多唔同去饮饮食食啦，因为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墟市啊。之前譬如有开心香港系列咧，咪有好多摆档嘅 市 集嘢啦咁样。咁我都同小白同埋同 Vicky 有讲咧，话啊最想系咩咧？香港可以有夜市啦。咁其实之前咧青衣戏棚咧都有夜市嘅。咁有一种嘢咧，我就觉得啊，如果夜晚黑咧可以整。翻两三只啊，正啊，就系嗰啲烧生蚝啊，咁样 哦，又真系， 系几正嘅。 鸡尖啊， 烧生蚝又唔系话太饱呢啲， 系啊系啊， 食少少咁样。 鸡尖我就嫌佢肥得滞啦， 或者要脂肪比较，或者要略刮。咁你但系生蚝就啖啖肉啊嘛，咁啊，我问下两位拍档先，你中唔中意食蚝咧？ 中意 生蚝啦， 中意啊， 我都好中意， 蚝仔粥都中意食啊， 我都好中意。不过咧近排咧就有啲新闻报道咧就系话。夏天食蚝咧，真系要注意好多嘢嘅。咁最传统咧，我哋食蚝嗰啲蚝季咧，就系讲紧叫做踏入秋季先食啦，有个爸字先食噶嘛，即系英文嗰啲，即系譬如咩 November 啊、December 嗰啲先系食蚝嘅季节嚟噶嘛。好多人都系咁样教我啊 ，October 系啊，细个已经知道系咁噶啦。 咦 ，September 都有个爸。 系啊，所以咪九月开始咯，九月开始已经系蚝季嚟噶啦， 一辣辣辣一季喎。 系啊，咁系开心。不过夏天热辣辣咧，就食蚝咧好多容易嗰啲生蚝都亦都会变坏。亦都今时今日其实运到过嚟，你谂下成日都话法国生蚝啊、意大利蚝啊，运到过嚟起码两三日搭飞机啦。咁过程之中变坏亦都系明嘅。咁你唔系运到翻嚟香港即刻有啲人大手买入噶嘛？咁你要慢慢咁样输。即系只要有一个关卡处理得唔好咧，只蚝嘅坏嘅几率都几高下咁样咁啊，所以咧都今日揾嚟咧本港啊嘅食安中心咧五个食蚝嘅小贴士咧，可以话翻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知啦。咁啊，因为点解咧？就算坊间有啲十蚊一只蚝、廿蚊一只蚝，成日都有呢啲嘅，有啲餐厅做优惠咁样咧。咁我都有食嘅，有阵时就都食到啲几抵玩嘅嘢啦。但更加多就係食到好恩滋滋咁樣咧， 係 試一劈嘢咁樣。 因為佢話俾你聽㗎，佢開出嚟佢唔知㗎嘛。 係啊， 咁你有冇得怪佢喎？咁佢開出嚟真係唔知喎。未開嗰陣時，哇個殼好大個，喺入邊咁樣嘅。 唔知嘅呢啲。 你睇下隻殼幾大，手臂咁長啊！ 茄汁都唔敢落啊！茄汁撥落去，大份過嗰個啊！ 係啊，真係曼谷啊嚇！ 今日 講翻呢個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嘅五個食蠔嘅貼士啦。第一咧就係。購買提供生蠔嘅地方咧，要揾一啲持牌嘅店鋪。 呢個一定啊！呢個 好多網上店咧係無牌賣蠔喎。 哇！ 係啊，咁當然啦，你網上店可能你知嗰啲旋轉交易平台都會同你講話，喂有蠔賣啊，咁樣你買唔買啊？咁樣咁你可能見底玩啦，或者剩啦，咁就買啦。 第一啦，好大機會買到啲假蠔嘅。 嗯。 第二咧就係、是、唔新鮮嘅蠔咧，亦都冇保障。咩叫假蠔咧？我印象之中咧，一隻 G 字頭嘅蠔嘅，即係嗰只 G 字頭嘅蠔咧，就我唔記得法國定義大理咧，就 number 幾一二三四咁樣啦。佢、咧有一個咧叫做激光嘅叫做 雷射嘅嘢喺度。 咁咧，小華都知道啊，你咧要。可以用手機唔知照一照就會知道嗰只蠔咧，究竟係咪有嗰、那個印花喺度咯？ 好似身份證咁樣嘅， 係啦，總之你照一照佢咁樣，咁佢會睇到啊呢只係堅嘅。如果假嗰啲咧就冇呢一樣嘢，因為好多時候大家攞翻咧佢嗰個係咪 Gelato 嗰個盒啊，即係嗰只蠔嘅品種就係咁樣，嗰、那個盒。跟住又入啲假嘅蠔落去咧，狸貓換太子咁樣，即係時有發生嘅嘢啦。咁啊，希望唔好有咁多啲不法商人啦。時間所限，講多一個啦。咁啊，就係咧，即係切忌咧生食啊，即係一啲唔係好乾淨嘅蠔。如果你話喂嗰只蠔本該都已經喺屋企再擺多一兩日啦，仲可唔可以搏咧？咁啊，千祈唔好搏啦。 冇啦， 即係食物中毒咧都幾麻煩嘅， 可大可小， 有機會都要住喺醫院啦。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喺北京，财政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财长耶伦将会在今个月六至九号访华。路透社引述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表示，耶伦将会在北京与中国高级官员就广泛议题举行会议，包括提出美国对中国新反间谍法的担忧，并且会强调美国的针对性行动并非为了获得经济优势，华府亦都无意与中国经济脱钩。不过这名官员亦都说，预料今次访问不会取得重大突破，旨在寻求扩大部长级别的沟通，以及针对全球挑战展开沟通和合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接受上任一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希望航空业运载力逐步提升，如果各方面都向好发展，访港旅客超出原先估计，全年大约2600万人次亦都不出奇。杨润雄说，疫情过后近期已经有多项文化体育盛事举行，旅发局亦都有一系列宣传和表演活动，带动社会气氛，令到市民更开心，希望可以同时带动经济，逐步改善市民生活。他亦都留意到访港旅客的喜好和旅游模式有变，他们对香港文化越来越有兴趣，例如巴塞尔艺术展等都吸引大批游客访港，他们到港之后亦都会感受其他香港旅游经验。至於早前出現的內地平價團影響當區居民，楊潤雄認為有關問題與管理有關，透過旅行社和旅監局處理之後，情況已經改善，重申香港是好客的地方，有空間接待更多旅客。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前往歐洲三國訪問，期間將會出席北約峰會。白宫在声明之中表示，拜登将会在今个月九号出发前往英国，与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首相辛伟成会面。他之后会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出席北约峰会，跟着访问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并且参加美国北欧领导人峰会。而拜登出访之前，星期三将会在白宫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舉行會談，討論瑞典加入北約的問題。瑞典在去年俄烏衝突爆發之後，與芬蘭一起申請加入北約，芬蘭已經在今年四月加入，但是土耳其不滿瑞典允許反伊斯蘭集會和瑞典的反恐政策，至今未同意瑞典加入。土耳其和瑞典高层官员星期四将会就有关问题再次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面。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613点，升4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44.33，瑞士法郎0.895，加元1.325，人民币7.253。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1，欧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6美元，卖出1,918.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咁先讲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啦，去元朗方向近住白石坳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鸡岭回旋处噶。咁另外反方向呢一段嘅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燕江村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呢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古洞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白石坳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鸡岭回旋处，咁反方向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燕江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古洞对出。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丽晶花园噶，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九龙城回旋处，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九龙城回旋处。塘尾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塘尾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对出，较早前都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坏车咧就已经系泊埋咗一边喺影线啦，咁仍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智乐花园。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较早前啊，狮子山隧道咧出翻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咧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观景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一段的龙门路去翻龙鼓滩路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的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这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海盗 take five action， 攞晒啲金银珠宝出嚟。 上到船发现有官兵， 冲啊！ 然后你见到郑和 啊，咁要点先啊？导演， 哎，你要惊咯，因为郑和率领嘅海军好强劲啊嘛。 要知郑和大战海贼嘅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元朗朗平村惠州学校的同学创作的广播剧《郑和奇遇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一嘅早上做咩好啊 ，Vicky 吓？ 好，今日我哋一齐同一个人讲一声多谢。 哦， 有咩人想多谢啊？ 除咗父母之外啦，系啦，父母太笼统啦。好啦，除咗父母之外，我可能会同我以前学语言嗰啲老师讲句多谢。 即系日本老师啊？ 日文， 日文系 啦。嗰阵时有日籍老师嘅，咁我记得咧有一年咧，即系都已经有成十年冇再揾佢嘅，耐唔耐都會即係internet 嗰度傾一兩句嘅。不過佢即係我自己個老師係衰嘅，因為咩咧？佢唔係好唔上網嘅，佢揾嘅留 message 咧 係 一年先覆。一年先覆， 仲 系佢老婆代佢覆， 年纪难揾啊？点解嘅？年纪大啦， 唔系喎，即系佢真系好热心啦。佢净系喺教学嗰度， 冇乜用呢一啲电子。 佢系一个咩人嚟嘅咧？佢系一个咧，即系佢不修边幅嘅，但系佢好热心去到教学，而佢嗰啲 notes 咧，佢仲系自己亲手做嘅，即系佢唔会话哦，可能坊间边个出版社佢唔会买嗰啲，嗰啲就买嚟当习作做嘅啫。但系佢自己啲 notes 咧，佢自己做，自己写。自己畫公仔，雖然佢畫公仔，即係佢諗住畫隻佢諗住畫隻狗仔啦，可能佢畫隻馬出嚟，佢認唔到嘅，因為畫公仔即係差得好緊要，但佢仍然可以堅持自己畫公仔， 努力 係啦，所以呢個咧就感動到我。 呢個老師叫咩老師咧？ 佢姓田中嘅， 係田中老師， 係啦，田中老師， 田中先生。 咁啊有趣喎，咁啊要揾佢老婆啦，所以有一年咧我就去東京啦咁樣。去東京嘅時候，其實我已經約咗佢一段時間㗎啦，一直都冇覆啦。我諗住 都冇覆，以為發生咩事 咧？ 以為發生 唔係，我就知佢唔覆啊。我都預咗，不過諗住誒有機會就見一見啦。好啦，咁跟住終於佢太太覆，佢太太覆咧就話啊好啊，我哋有時間可以。一起吃个饭啊咁样，咁嗰年我就带埋我 小朋友 仔仔去啦，咁我同佢我同仔仔两个去，咁我哋两个人咧就见咗佢哋一家四口，系啦，佢带埋即系佢太太都喺度啦，同埋佢两个女，咁啊一齐咧就喺即系东京食咗餐饭，咁我嗰阵时个心真系咧，我真系同佢讲咗句多谢，我嗰句多谢就唔系净系同佢讲一好直接同佢讲啊老师多谢你，因为以前都讲过啦，我就喺佢面前同我仔仔讲，其实如果唔系呢一位老师嘅话咧，我今日有好多工作我都接唔到噶，咁我仔仔就觉得哇原来真系原来系第一识得感恩啦。第二就是他会知道原来学了东西之后原来都要跟人家讲多谢。 是。 这件事就是那一刻我都有少少感动。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Vicky, 做什么你又喊了 咁又喊我都未入肉啊。 所有 听 众都好快知道我好眼浅的啦咁样。 是啊泳儿是成日都喊的好容易喊的。 容易 眼浅。咁你讲先啦好吗我原先想讲 先 的。唔好你讲先啦因为我讲好耐的。 然之后我又喊然之后我就讲唔到系咪 我嗰啲好轻松嘅我点会喊啊我尝试朝头早都将自己最轻松个面向攞返嚟。 再沉重翻咁 样 系咪啊？ 唔沉重，七月开个好啊，五穷六绝七翻身啊！我今日就系翻身噶啦， 七月个都 咩第一日啊？ 五六月输嘅全部攞翻翻嚟，唔系讲笑，讲笑，讲笑，讲笑， 都冇输。 等我讲啦，即系其实咧，礼拜六日咧，我就翻翻去学校嗰度踢救生会足球比赛。咁咧，我哋学校咧只可以踢胶波仔啊，因为好容易扮爆嗰啲礼堂啲窗啊。我哋学校唔可以踢真波嘅。咁与约定俗成有呢个胶波仔比赛啦。咁头先小白咧讲话原来多谢咧可以叫做感染人嘅。咁我一开始咧唔系谂呢一班人嘅，系谂住哦咁可能朝头早多谢下嗰啲门口啲保安姐姐啦，同我讲早晨。我谂住交一个即系比较公正啲嘅课啦，即系行行地嘅课啦。啊，点不知咧？小白讲完之后咧，我心入边咧都泛起一个感动， 撩起咗以前嗰种感觉啦。 我同认真 谂，系啊，因为呢间学校咧，我读咗十一年嘅，我小学又读呢间学校，跟住中学又读啦。 你一条龙嚟嘅， 系一条龙服务嚟噶。咁但系随住呢间学校咧，已经变成男女校啦，连中学都系我旧时系 boys school 嚟，系啊。跟住咧，我就开始同我呢、這个叫做校友杯嘅同学喺度话当年啦，因为踢一日嘅我哋校友杯嘅赛事， 好好咁样， 好好咩？全部啲老公都要同老婆请假噶，系个个咧踢到一半咧，踢到一半你听我讲啦，全部攞部手机出嚟飞衫。点啊？阿仔依家 你 有衫未啊？ 你又讲咗个重点 嘅咩？ 你又讲咗个重点？ 全部啊，全部啊，想讲。 而家呢啲即系叫过啊，叫网络嗰啲 FaceTime， 随时电话响你唔敢唔听啊！ 全部啊，话俾听。 系啊， 十二点钟放饭嘅时候，全部啲我啲同学，全部啲 老二真系好，我唔需要 FaceTime。 啲阿嫂就揾个老公噶啦。点啊？踢成点啊？佢话系啊，你睇下呢个中学 最紧要影埋侧边嗰啲。 小白，佢冇着衫啊，唔好睇佢啦， 唔好睇佢啦。 马佬系咁啦， 你睇人睇啲学校啦，我以前学就咁。你介绍学校嘅同一时间咧，就话俾佢听你嘅 location 喺边。 系啦系啦，最紧要系咩啊？旧时咧踢呢啲校友杯咧，好多阿嫂坐喺度噶嘛，冇嘅依家。冇晒噶啦， 大家怕熱誒，吹嘅熱唔想曬。 而家有電話啊嘛， 又落雨啦，係咪？ 同埋咧，即係話當年咧，即係大家喺度講翻啊，十幾年前如何如何啦，又話冇個商場啊，話成咁樣啦。最重要咧係我已經38歲啦嘛，咁原來40歲咧已經唔可以踢呢個公開做嘅賽事，要踢元老杯啦。元老杯就係同咩踢啊？同強尼啊嗰啲咁樣一齊踢啦。所以咧啊，即係呢個好值得感激我一班嘅隊友啦，即係踢咗十幾年波啦， 係 即係踢咗十幾年波係咩概念咧？就係知道嗰人獨食咧，佢依然都係獨食，唔傳波咧，依然都係唔傳波，踢波渣嗰啲咧，依然都係 渣嘅。踢波叻嗰啲咧，又唔见系叻咗嘅， 肥咗。开心开心，好啦，咁就到你讲啦，泳儿吓。 好啊，嗱，爸爸妈妈嗰啲都要多谢啦，系咪？咁但系我今日咧唔系想特别多谢爹哋妈咪呢啲一年360日都要心存感恩噶啦。咁但系咧，我好想多谢我大妹。 我大妹， 因为又系当我认真，我有两个妹嘅，因为当我认真。 即系二妹啊，定三妹噶？ 大妹同细妹。即系我系大家姐，我有两个妹，大嗰个妹系啦，大嗰个妹 叫泳咩啊？ 唔系喎， 泳 叫海文， 海文 冇中间嗰啲楞字母噶。 好嘢 ，uncle 好嘢，特登唔咁样改好啊，冇攀比成分啦。 同卓琪咁样， 哦，都好， 佢争好远噶，完全好似爷爷改嘅。 哦， 爷爷定系 爷爷好嘢，爷爷好嘢， 你睇我哋啲套路， 个个好嘢。特别想多谢我大妹咧，其实我哋细细个系打交啦，会嗌交嗰啲嚟嘅。细细个小学咧系会好憎佢嘅，我觉得我点解我要有呢个妹啊咁样嗰啲嘅。但系咧我哋 呢句说话 系 我两个仔都有讲， 系咪啊？好 成日冇揽头揽颈，但突然之间又喺度，我最唔中意就系呢个细路，连细个3岁几都会喺度话啦。哥哥唔中意你咁， 如果再试一次，我唔希望你系我哥哥啊！如果系 Spiderman 嗰个世界入边，我唔希望你系我嘅 Peter Parker 啊！咁啊， 即系成长道路永远都系咁样。 你系我 Uncle Ben 咋 ？Uncle Ben 惨啊，次次都系车死 啊，次次都 系。有冇一个平衡宇宙 Uncle Ben 唔使死啊？ 好似冇喎， 冇噶，因为喺潘朵拉入边有一啲恒常要发生嘅系必须发生 嘅， 必须发生嘅。继续讲翻嘅， 咁点解我想多谢佢咧？当我慢慢长大咗之后咧，我就发现原来有好多嘢咧，佢都好喺背后度 support 我嘅，佢好支持我噶。OK， 家姐你话咁样啦，我听你啊，咁样做。然之后有好多意见，我哋开始会倾心事，真系大大下先会噶。我哋而家个关系系密切到咧， 因为你结婚都会同佢倾系嘛？ 咁梗系啦，佢我伴侣嚟噶， 哦系咩？ 系啊，即系个感觉系。 你所有朋友都代替唔到呢個妹咯，係、嗯、啊，即係會覺得哇，好彩爹哋媽咪生咗兩個妹俾我咋咁、 哦、 樣咯， 咁好好啊， 係啊， 咁細妹咧，細妹你講埋細妹啦， 係細妹咧，我哋有開心嘅， 你細妹，佢係細妹，大家鄉下唔同喎、啊。 我爹哋媽咪叫佢做阿 B 嘅， 阿 B 啊， 阿 B 乳名嗰啲咧， 咁、哦這個、你乳名叫咩啊？ 都是大大下咧，開始大家一聽到，sorry， 爹哋聽到，我 skip 咗聽唔到。 我你問你乳名係咩車？ 阿妹就 阿妹啊， 係啦係啦係啦，我係阿 B。 好 confused。 阿 B 阿妹阿 B。 唔緊要啦，人哋屋企嘅嘢你咪講，人哋教 你。你想知啊？ 未言翻你個細妹兩句就算啦。 係啦，最細嗰個咧都係越大越乖嘅。我哋其實只要係有得溝通咧，有得傾偈咧，其實關係真係越嚟越好嘅。細細個咧都係鬧交鬧大噶啦，咁但係始終都係親姊妹，所以。冇隔夜仇嘅， 咁啊，今日咧尝试揾一个人，你要多谢噶啦，咁啊。Facebook 表扬佢又得，喺其他社交平台多谢佢，或者 text message 佢，话俾佢听，哎，真系好多谢啊，全靠有你咋。 唔知大家搭车嘅时候，会唔会唔中意有人坐喺自己嘅隔篱呢？原来系因为佢好似侵犯咗我哋嘅个人私人空间。想唔想知道背后嘅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人对其他人采取的态度、感觉和信任的关系都会表现在个人空间上面。个人空间是指自己周围拒绝其他人侵入的心理空间或者心理距离。当人进入这个个人空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开心或者觉得不开心。反过来讲，就是我们会依据自己和对方的关系来调整这个距离和态度。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Edward Hall根据沟通的种类，将人的距离分为四种。最近的一种距离叫做亲密距离，是指在伸手可及的范围里面，只是允许极亲密的人进入。如果讨厌的人进入了这个空间，我们会觉得极度不安。第二近的距离是个人距离。个人距离就是指看清楚对方的表情距离，亦即是普通朋友或者职场同事的人际关系所需要的距离。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这种距离可以说是占最大部分，因为在个人距离里面可以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态度。你和对方的距离无论是太近还是太远，其实都可以从对方的态度看到出来。如果对方的样子黑晒面，那就即是你可能威胁到他的个人空间了。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其实仲可以用另外一种的东西呢去到将他们拉近。 嗯。 就我们所讲的眼神。 是。 眼很奇怪的。譬如我和阿 O 拍了这么多年了。 嗯。 其实 眉头眼睛一望咧，就知佢想做咩噶咯。 其实都唔好讲眼睛啊，其实美音啊，即系靠听啊。因为有阵时你做电台，有阵时啊攞住份报纸想讲下啲资讯，咁啊，即系小白又有啊，要讲下天气。其实用个美音嚟去适应对方究竟完结嗰个说话味咁样咯。 系啦，呢个都系其中另外 心 灵套路。系啦， 福至心灵吓。 原来根据翻啲心理学家咧所讲，佢哋做过实验啊，观察咗好多唔同嘅配搭。男对男啦，男对女啦，女对男啦，女对女啦，即系呢啲唔同嘅配搭同埋唔同年龄层面咧，佢哋都发现一个人要当去理解第二个人嘅说话嘅时候咧，原来的而且确系要望住佢双眼睛，望眼睛个比率咧系高到咧系差唔多接近七成嘅。如果你少咗去到接触人哋嘅眼神嘅话啦，咁啊基本上原来你发觉理解对方所讲嘅说话咧，个几率咧系会偏低嘅。即系话你想明白同埋感受到对方嘅诚意同埋内心所想嘅嘢嘅话咧，其实系需要用眼神去到加分入边嘅，可以令到人更加集中精神嘅。所以眼咧，亦都系同我哋即系之前嗰几次讲啦，第一印象系有非常之重要嘅，而眼神咧亦都可以有好多嘅心情系可以交代到出嚟。呢个大家都知啦，譬如你喊嘅，你一睇就知；譬如 Vicky 咁，两只眼红晒，一睇就知呀，眼前又嚟啦咁样。好啦，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就会用眼神咧，好叻去到话俾人听，佢系唔系诚恳嘅。咁当然啦，你话啲专家，甚至乎喺啲懂得真係讀心術啊，甚至乎係一啲好做生意好叻嘅人咧，其實佢哋嘅眼神同樣係鋭利，而且佢哋仲可以眼神交代出好多唔同嘅説話。呢、這個亦都係好更加高嘅技巧。好啦，太高嘅技巧咧，唔講住，因為太複雜啦。咁但係最簡單嘅，例如可能一啲初出茅廬嘅一啲年輕嘅一輩咧，佢哋眼神上面亦都好容易咧，就係去到話俾人聽，佢哋係一個點樣性格嘅人。例如係唔係草率啦？例如系唔系诚恳啦，例如做事会唔会咧系属于谨慎啦，咁呢啲咧其实都可以靠眼神咧去到话到俾对方听。 系点样可以做得到咧？得诚恳嘅眼神咧，即系要作出嚟系嘛 ？Vicky 冰冰眼咁样 系点样？ 好诚恳噶， 系啦。嗱冰冰眼咧，咁当然你话系，咁当然系最好啦。如果要练习嘅话，咁有啲专家就话其实可以最老土嘅，你可以试下喺镜嗰度练习。這個、呢个咧讲咗，但有几多个会做咧？其实冇乜人真系会对住个镜系咁练习嘅，咁唔紧要。你觉得对住块镜咧太古怪啦，你可以咧就揾你身边嘅朋辈去到练习，或者你嘅老师、爸爸妈妈咧。唔系好 work 嘅，因为爸爸妈妈咧识得你太耐，你唔喐佢都知道你想做乜，系啦。咁但系老师咧，反而佢喺即系平时都话惯你噶啦，咁佢可以俾好多嘅意见你，你嘅眼神到底点样咧，可以俾人哋觉得系诚恳啲。咁通常咧，诚恳嘅眼神咧，有一锻炼就系点样咧？你嘅脑入边去谂一个你坚定嘅信念，你譬如你想讲一句说话，嗰句说话只要你相信咗呢句说话系一个完全嘅事实嘅话咧，你只眼再讲出嚟。唔系大话嘅，咁你个眼神咧就俾人哋 feel 到你系讲紧真嘅说话啦。 系咪即系代表嗰啲人眼神有神咁样？ 眼神有神啦，同埋系有一种肯定嘅。你练习得多，你讲得多咧，你发觉个人咧连眼睛都原来有得练习出嚟。咁你咧喺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咧。咁、那個眼神就可以再帶動更加多你哋嘅話題啦、不妨試一試練習一下大家嘅眼神啦。 温馨靜靜，一天有你就夠。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自傲。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徒伤别佳话。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闪望，谁曾受骗如惨案， 为爱又再粉身，哪管得会怯慌，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有创伤一解，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途上别介怀，途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在奋身，哪管得会怯慌，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波浪，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粉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已很向往，纵已没再光烈仍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将近九点钟，陈晓东烧光了火柴，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九点零七分啊，直播室入边咧，阿奥同大家咧讲讲啦，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啊吓，咁啊道指升285点啊，咁至于咧标普500指数咧升5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96点啊，同大家睇翻咧，其实啊总结翻美股上半年咧，纳指啊累计升咗32%啊，创咗40年以来最好表现嘅上半年啦。反观港股啦，都被咧外围嘅气氛带动嘅，咁啊，港股 ADR 咧都收报啊，19,307点啦，企翻稳喺19,000点楼上啦。咁啊，至于咧贴士贴啦，睇翻咧新加坡港股嘅期指咧，亦都高水80点噶。咁究竟啊，系咪呢个传统嘅投资智慧咧，五穷六绝七真系翻身咧，迎来咧七月底一个交易天，希望今日港股咧有一个好嘅表现啦吧。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啦，咁啊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黄嘉嘉，早晨，早晨靓女黄嘉嘉， 早晨啊小伯， 咁啊今日咧都已经踏入咗七月份噶咯噃， 系啊， 咁啊嚟紧又放暑假噶咯， 系啊，你有冇觉得好正啊？ 我咧就冇感觉噶啦，放暑假咧，以前小学中学嘅时候我就觉得哇暑假正啊咁样，咁我仲记得咧，即系题外话一两句就系、是，喺暑假一开头嘅时候，我都会好努力就做晒啲暑期作业先嘅， 系， 即系务求令到。自己 可以玩， 系啦，整个暑假入边我都可以玩嘅。咁、如果我自己爸爸妈妈同我讲话，你做晒暑期作业未啊？咁我就系理直气壮同佢讲，我已经做晒啦。我连出年嗰啲要学嗰啲嘢嗰啲习作咧，我都做紧噶啦。咁你 哇，你系一个好有投资嘅人、啊，有自控能力高。 譬如中文啊、英文嗰啲咧，咁你咪。 自己睇嗰啲書，其實啲答案都係咁揾啊嘛，閱讀理解都係咁做啫嘛。 聰明啊！ 係啊，咁所以就會比較上用呢啲方法咧，就早啲準備咗，咁希望過一個快樂嘅暑假咁樣嘅。係啦，咁但係父母我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就唔理嘅。因為你放假你自己諗節目啦，你自己處理曬佢啦。但係今日咧，面對住咁多親子技巧嘅時候，我諗放暑假對家長嚟講係一個難關。 嗯，的確係啊，即係特別係即係讀緊小學啊、中學啊，有呢啲小朋友嘅家長一定好頭痛嘅，因為好多功課啊。我前嗰幾日咧識咗個家長咧，佢同我講喺疫情期間咧，佢真係咧喺屋企同個小朋友堆積。你估下最多几多本？70几。 哇！ 我听到眼都跌咗落嚟， 吓死人啊！ 系啊，70几啊！ 点做啊？好惊！其实父母自己都辛苦呢啲位。 其实听到嘅时候咧，其实个父母仲惊过个小朋友。 嗯。 即有時我哋就係咁啊！即係我哋對應住小朋友功課，有時係哇父母仲驚過個小朋友。嗱呢一個即係心態，我哋當然要調整啦。 嗯。 但係喺就快踏入暑假啦，咁我哋應該點樣同小朋友一齊傾？ 嗯。 即係我哋有啲部署啦。嗯。即係你唔係到哇真係到臨開學前，你發現佢七十幾樣功課，梗係搞唔掂啦。 係啊。 我哋梗係早少少一齊即係傾下點樣搞啊！我哋咁啊，以防萬一。 嗯。 我想問下你又點處理？嗱，你大仔應該都有功課啦。 哦，我已經咧喺未正式開暑假之前啦，即係六月嘅時候咧，已經叫咗佢自己寫 timetable， 自己寫個時間表。 佢點寫？佢寫到點啊？ 佢又驚好誇張啦，又話朝頭早我都要六點半起身，今日寫六點半啦。咁我同我太太都問佢噶，暑假你六點半起到身，佢望咗我哋一陣間諗咗一陣。咁我7点起身啦，咁样。咁我觉得而 OK 嘅。 嗯。 7点起身，其实同佢而家都系7点起身。其实佢因为谂住放暑假咧，就玩多啲啊，就想执埋啲时间嚟玩。咁，我哋都会同佢讲，其实都一定有时间玩噶啦。咁亦都冇特别帮佢报太多嘅，因为真系想佢享受下暑假。如果唔系，佢第日都忘记咗咩暑假。好啦，咁所以佢自己会写时间表啦，写清楚咧就系读书嘅时间。寫清楚就係睇電視或者同弟弟玩或者去公園，咁佢自己有個 timetable 嘅。不過咧就睇佢嚟緊啦，真係開始正式放暑假嘅時候，到底實唔實踐得到咧？我就放長雙眼睇。 咁嗱，佢又好正啦，自己會寫。其實要一個小朋友寫 timetable 都唔係易嘅喎。 係啊，都難啊。 即係都有啲技巧的。 佢原來佢哋冇 concept 㗎。係 啊，樣樣嘢點寫咧？你個仔 樣嘢都係問你，我應唔應該咁樣？我朝頭早我都唔知道做乜嘢，跟住你話翻俾佢聽，咁你係咪要食早餐啊？啊係，要食早餐。跟住又問佢，你係唔係都要揾啲練習做下？今日做英文，聽日做數學。啊係，可以好似平時翻學咁嘅。如果唔係，佢就全部咧就寫曬，淨係寫單一樣啦。即係今日中文，聽日又中文。后日有中文咁样嘅，咁原来佢哋呢一方面嘅 concept 咧就唔强，即系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我觉得做家长就要帮佢，即系令到佢可以喺佢心入边嘅大前提底下咧，设计一个佢自己嘅时间表啦。 系嗱，当然啦，唔同年岁咧，我觉得设计时间表系有啲考量嘅，例如。啊，原來佢係 K 嘅咁樣，即係幼稚園，可能 K3 都相對叫大少少啦。哦，佢已經有少少時間性㗎啦。咁其實咧，我都有時會建議，哦，咁家長可能咧有一部分係佢決定做啲乜，有一啲部分係俾個小朋友揀嘅。 嗯， 即係但係咧，如果係小學，我哋話佢嗰個自控能力，佢知道自己做啲乜，嗰個狀況又會即係好少少，即係好似你個仔咁樣。咁，我就會建議咧個即係時間表一早已經 set 好咗，即係唔同嘅小時咁樣啦。跟住咧，你就将咧平日佢会发生嘅嘢，就同佢一齐，系同佢一齐，就将佢咧写好晒，或者画好晒啲。咁咧家长好正嘅，咁会上网啦，揾咗唔同嘅图片啦，咁就将 print out 出嚟，即系 color print 咁样。咁跟住咧。到同小朋友傾嘅時候咧，個小朋友一睇就睇到，哇！原來我每日係做咁多嘢嘅喎。跟住咧，我哋一齊咧就將嗰啲磁石貼或者面帽紙啦，你就黐上去試下黐先，黐好咗啦，可能佢黐先。 啊！你呢個方法好過我嗰個喎，因為我仔遇到嘅情況就係佢寫完之後啦，跟住我哋一同佢講，即係tune up 咗之後咧，佢就話。啊！我又要再擦過啦， 係啊，好痛苦。其實咧，佢都真係好慘。咁所以咧，你知道 做我仔好慘咩？而家 幾幼稚嚟 啊！佢咁樣黐好慘啊！跟住你而家病啦， 跟住咧 係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一路同佢調整。咁當然你頭先問嗰啲問題可以問嘅，啊係咪真係七點起六點半起身啊？定係七點起身？但係當然你唔好不停咁樣挑戰佢。我啊睇死你咧，即係六點半起唔到身㗎啦，你七點啦。 我好温柔嘅對住佢， 哎呀感受到係啦。咁所以咧嗱，呢個定好咗之後咧，你要諗、哦，可能你要同個小朋友講嗱，我哋一齊實踐一個星期先。嗱、一個星期或者我哋隔幾日我哋一齊就再調節一下個表。係啦，咁因為咧小朋友大家都係好理想㗎嘛，即係有時我哋真係要慢慢調節嘅。咁跟住咧嗱。設計咗呢個時間表咯，咁總有啲玩嘅時候噶嘛。咁嗱，你係點樣叫個小朋友？即係佢梗係話玩啦，咁可能佢就咁寫玩咁樣。咁你玩乜？ 佢有寫噶。呢段時間係公園，嗰段時間係可以嘅話就打下機，跟住呢段時間咧就同弟弟玩。咁我亦都有同佢講嘅，我話呢段時間你話你想打機啫，但係可能你啲功課會唔會未做曬啊？又或者你想玩嘅時候，你想同自己玩遊戲機，會唔會弟弟走咗過嚟？即係其實呢啲嘢咧都要佢去考慮一下，同埋佢有陣時好犀利嘅，佢諗啲嘢咧諗住太完美啦。佢有兩分鐘嘅時間，佢會寫嘅喎，7:58咧至到8:00咧，我就要玩兩分鐘。我話呢啲你唔好寫啦。 哇，其實佢好細緻喎、 啊。佢想好細緻咯。咁你谂下一个二年班升三年班嘅，你边度会无啦7:58，好啦，我系吸翻两分钟，跟住我又去做练习，唔会噶嘛， 系， 大人都唔会啦。 所以咧，嗱，你当初俾佢自己写个时间表嘛，就会出现呢啲状况，因为你唔系用一个钟一个钟嚟做一个 unit 啊嘛，一个单位。咁我哋就建议系一个钟一个钟一个单位。咁同时间咧，如果去玩咧，佢真系好细致写玩同边啲玩咧。我咪头先话有啲咪帽纸啊，有啲磁石贴，其实嗰个咧唔使寫到太 detail 嘅，咁類似係自由時間，即係自由時間就即係佢諗嘅，佢中意到時係做乜， 即係玩橡筋就玩橡筋， 係啦，咁佢自己諗，咁但當然你可以事前。即係嗰招同佢講啊！你今日自由時間，你諗住做咩啊？咁你可以俾一個引導俾佢去諗下啦。咁但係唔寫到咁死咧，真係有個彈性嘅，佢可以中意嗰陣時做乜就做乜。嗱、另外咧就係我非常建議家長咧，你整個 wish list。即係小朋友咧，佢期待想做嘅嘢。咁你 wish list 咧就唔喺嗰個時間表裡面嘅。咁咧，但係咧，佢可以決定咧每個禮拜可以完成 wish list 裡面可能其中一樣。佢做到某一啲嘢，佢就可以喺 wish list 裡面揀啦。跟住就決定擺喺乜嘢時候去完成呢個 wish list， 咁啊一齊傾嘅。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就係可以成為小朋友一啲動力啊。即係舉個例，你可能話啊，今日咧如果你完成曬啲功課，咁可能 wish list 裡面有啲嘢你可以擺喺某一個位置咁樣。咁就令到佢有動力啦，有期盼。我哋話人生要有希望啊，即係要有啲希望俾佢。咁嗱，其實多都得，少又得，輕又得，重又得，做乜都得嘅。 咁啊，睇下佢自己諗啦，呢個 wish list。咁啊，但係呢啲方法都幾好啊。咁啊，設計時間表都有好多唔同技巧嘅。咁啊，大家不妨喺屋企試一試啦。唔該曬，嘉嘉，拜拜。 謝謝大家，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點樣先算係一個 good morning？ 能夠一起身見到身邊嘅人對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喺上星期嘅时候，中山国家森林公园嘅工作人员喺夜晚巡逻嘅时候，发现咗一只好似猫又唔系猫，似狐狸又唔系狐狸嘅动物。原来佢系小灵猫啊！呢一只小灵猫系第一次喺广东中山国家森林公园出现，而呢一只小灵猫系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嚟噶。唔单止喺国内咧会见到呢一只小灵猫，其实喺香港小灵猫都会出现喺大屿山同埋离岛以外嘅香港郊区。不过大家想见佢一面咧都唔系咁容易噶，因为佢系夜行嘅动物，而佢哋嘅警觉性咧都系好高噶。日头嘅时候，佢哋会远离人群，而夜晚咧先至会出动噶。而小灵猫佢哋嘅体型咧都系比较细噶，佢哋大概有48至58厘米，而尾巴就会长33至41cm。佢哋全身都系灰黄又或者浅啡色，背部就有一啲啡色嘅条纹，侧边咧佢哋就会有一啲斑点。小灵猫亦都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森林守护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有阿畅喺度，梗系讲下咧，就系、是、唱下啊，到底啊，港台电视31今天晚上有啲咩精彩节目啦？ 好啊，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7:35啊，有呢个香港故事《师傅来了》。咁啊，今集嘅师傅主角咧就是、一位木匠啊，佢叫做阿胜。 嗯。 咁啊，阿胜咧，佢做木匠之前咧，原来系一位拥有十几年资历嘅一个商业摄影师嚟嘅，即系佢喺2014年开始辗转入行，咁你可以话佢半途出家，但系就正正系因为咁咧，佢有一个抛开传统，发展出独特个人风格嘅呢一种特色嘅，咁、有啲咩特色咧？嗱，佢手势依然系好好噶，半途出家就系唔好嘅手势。佢手势好好之外咧，佢有好多好新嘅谂法，譬如咧。佢好鍾意貓嘅，佢呢就好多作品呢，嗰啲譬如凳啊， 都係貓 啊，嗰啲唔係喎，嗰隻腳啊，嗰啲凳腳係貓腳嘅造型嚟嘅、 哦、 好好 Q 低特種嚟㗎，係 係 係啦。咁另外呢，佢又有一個諗法呢，佢就用實木呢為嗰啲死嗰啲寵物呢做一個好似日本人嗰啲神壇咁啊，但係縮細版嘅，我哋擺嗰啲貓貓狗狗嗰啲骨灰啊咁樣，咁有啲好特別好新嘅諗法。咁究竟佢係點解想做木匠嘅呢？佢嘅作品又究竟係點樣特色法呢？咁想知道嘅朋友呢，今晚7:35要睇呢個香港故事師傅來了啊。 我好有興趣呢，就知道佢嗰個手工藝嗰啲技巧喺邊度啊。即係今日夜晚都應該會睇到略知一二㗎啦。以前呢我都有鬥過木㗎喎。系啊，系啊，以前有学过嗰啲刨木啊，跟住油沥架啊，跟住点样画线，然后咧就锯完之后点样入榫嘅，咁所以咧就中间嘅过程咧系真系非常非常之复杂，同埋好考嗰个工匠佢自己本身个手艺啊，即系呢啲就冇得呃噶，你嗰个可能刨咗多咗一毫米咧。你入唔到就入唔到噶啦，咁系啊，咁、你嗰个系啦，入榫啊嘛，咁你嗰、譬如佢猫脚嗰个形状，你个砂纸可能磨得唔好啊，或者个位置做得唔靓嘅话咧，唔似就唔似噶啦，因为你实木咧冇得翻转头噶，好多嘢都，咁啊，今日夜晚大家一齐留意一下啦。好，咁啊，另外8:00嘅时间一齐听下哲学嘅嘢、啊。 冇错啊，咁啊，继续有呢个大师对谈啊，两位主持大师司徒永富同埋运福龙校长咧，继续同大家咧讲下孝经啊，讲下孝道，咁啊。佢哋覺得咧，兩位大師覺得咧，同父母相處咧，最重要係溝通。因為父母同我哋子女咧，大家成長嘅時代唔同嘛，所以嗰啲喜好啊、習慣啊、睇法啊、眼界啊，全部都有距離，係正常嘅。咁最緊要係多溝通，就聽下父母。咁等大家咧就知道父母其實愛啲乜嘢。重视啲乜嘢，咁我哋就识得一样去爱同埋重视嗰啲嘢。咁讲系二啦，咁佢有一啲 reference 嘅，佢有啲参考嘅。咁从呢个中国经典《礼记》里面咧，有一段佢就系咁样会教导，咁同埋教下大家咧，去到现实世界点样执行呢一方面嘅孝敬嘅方法。咁想认识多啲嘅话咧，今晚8:00睇大师对谈啊。 同上一代沟通咧，即系而家我自己做咗人爸爸，就开始会更加明白啦。即系都系要去到呢啲身位先更加容易明白。我同我个仔仔沟通啦，咁佢就2-3年班，我都发觉都有好多佢哋嘅谂嘢嘅方法，佢哋嘅术语啊。即係所謂俗語或者佢哋嗰個套路咧，同我哋完全截然不一樣。咁啊，都要係啊，係啊，未必明白㗎。就算而家講緊今年嚟緊，譬如DSE 考生嘅，咁佢哋嗰啲年輕人咧，嗰批年輕人其實講嘢，我哋有陣時都唔明㗎。點解會繼續我唔明佢又唔明我咧？所以我哋更加應該咧多啲溝通。你唔可以話喂，我唔明我就唔溝通，咁啊更加唔明白。唯有咧就係、都係更加多嘅溝通先至會理解啊嚇！咁大家留意住8:00嘅時間大師對談啦，10:30嘅時間我哋去邊啊？ 咁啊睇下呢個馬拉松遊世界啊！咁啊嚟到最後一集咯喎！咁啊主持人啊長跑俠魯爾咧，最尾一集同大家咧跑到去美國啊，去到內華達州，咁嗰度係一個沙漠嚟嘅。咁啊去到嗰個美國內華達州嘅沙漠咧，認識美國第一批原住民，呢、這個叫做。霍皮布諾咁啊，其實就係嗰啲西部牛仔嚟嘅，一啲印第安人咁嘅嘢。咁佢哋咧，原來呢一批第一批嘅原住民咧，當年已經係跑手嚟噶啦，已經參加長跑。咁啊，主持人魯爾咧就去到認識下呢一班原住民嘅跑手後人啦。佢哋原來覺得自己咧個身體裏邊咧有跑手嘅基因啊。咁所以佢哋今時今日都仲係跑緊步噶。 哇！犀利，係咪以前即係做牛仔啊嘛？ 係啊， 追啲馬。 可能都有啲关 系，唔知系咪喎？喺啲马上面又跑嚟跑去啊，跟住啲马有阵时佢自己飞咗落马，又再要用只脚跑到马咁快，唔出奇。 係啊，咁啊唔知道啦。咁啊，另外啊，呢一集咧最尾啊，長跑合魯爾咧會跑到最後一站啊，去到呢個拉斯維加斯，去到前往呢個曾經發現不明飛行物體嘅51區， 咪全世界最神秘嘅地方。 係啦，嗰度參加一個咧夜跑，一個全馬嘅夜跑。咁啊，唔知佢會唔會見到飛碟同外星人啦？咁但係肯定佢會見到好多打扮成飛碟同埋外星人嘅跑手嘅，咁啊好有特色啊！ 夜晚喺嗰度跑，你見到啲燈光，你有陣時都會喺度諗。呢盏灯会唔会系外星人、啊？ 一路跑一路睇啊！ 系啦，相当有趣啊！10:30嘅时间马拉松游世界，大家留意住啦。唔该阿陈，拜拜。 多谢。 呢、這个节目我都想睇、啊，究竟点样可以入到 Area 51咧？真系要睇睇呢个节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会考虑社会近年的情况以及香港面对的国家安全风险。他说，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仍然以不同方式鼓吹和渗透，以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间谍活动的风险亦都不容忽视。邓炳强接受大公报访问的时候解释，基本法23条规定，应该立法禁止的7类行为之中，香港国安法涵盖了2类，而现行本地法律只是涵盖了部分相关行为，因此有需要完善。他強調，特區政府會以立法方式清晰定定關鍵基礎設施營運者的網絡安全責任，執法部門會繼續針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和組織展開深入調查，並且繼續偵測以軟對抗手法散播反中亂港訊息，包括進行網上巡邏，並且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責任。警方表示，有騙徒懷疑借助人工智能深藝技術製作虛假新聞報導、虛假投資活動，或者冒充名人而花節目後製作影片，引誘市民參與不存在的投資計劃。網上亦都有人討論利用相關技術實時換面換聲，透過視像通話假冒受害人親友要求匯款。警方又说，市民可以留意影片之中的人物眼神和口型是不是有不自然之处，亦都可以要求对方在镜头面前举起手指并且横向移动，或者将头部上下左右转动，由于电脑需要针对突如其来的改变重新运算，影片质素会受到影响，继而露出破绽。警方提醒市民切勿接听陌生视像电话，以免声音和样貌等的个人生物辨识资料被盗取作深艺技术影片再进行诈骗，又呼吁熟悉科技的青少年提醒长者提防这种近月出现的犯罪手法。全国运动会将会在2025年举行，会由广东省、香港和澳门合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接受上任1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特区政府的筹备办公室将会为全运会作多项准备。另外，为领导筹备办公室工作而加开的3个首长级职位，预计今年10月上任，相关职位有可能外聘或者由公务员调任。局方早前披露，香港正是争取主办8个全国运动会项目，包括足球、单车、剑击和帆船等。杨润雄说，有关安排有待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相关体育总会讨论。他又重申，即使收回32公顷用地，粉岭高尔夫球场仍然可以举办国际级赛事。食环署各区小贩事务队今日起按实际需要和情况陆续使用随身摄录机。食环署职工权益工会主席欧邦添表示， 現時前線執勤時並沒有特別的裝備，當遇到反抗或者衝擊，如果前線員工自行帶備攝錄器材，未必可以作為呈堂證據。部門關注他們執勤時的安全，因此新增隨身攝錄機。歐邦添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新增的隨身攝錄機大約有200部，將會分發到19區的前線員工，每隊出勤時大約有一至兩部。他相信在執勤期間，如果遇到一些市民有過激行為，會起到警惕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38点，升223点，总成交金额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5点，系升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2.7升1.5，友邦保險80.3升1.2，騰訊控股334.4升3蚊，小鵬汽車54.25升4.25，美團124.2升1.8，比亞迪股份256.4升6.4，盈富基金19.49升2.4，建設銀行5.1係升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44.45，瑞士法郎0.895，加元1.324，人民幣7.253，英鎊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33,711點，係升525點，港金報17,92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22美元，卖出19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分别排翻喺大老山隧道嘅管内，同埋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另外在塘尾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的交通意外是仲未处理好，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特别小心。仲有较早前在黄竹坑道近住乡村俱乐部的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元朗近住白石坳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水泉澳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喺龙盘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南昌站。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挤塞，车龙分别排翻喺启业村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宏照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一截过排到去启祥道。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长，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车多，龙尾喺转车站。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喺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向九龙和青衣南桥落车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一年，本届政府团队以结果为目标，带领香港开创新局面，打开新篇章，着力提升治理水平，做实事，团结各界，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全面通关，稳步复常，在国际舞台再展光芒，落实爱国者治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拼经济，拓土地，积极增强发展动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大力招商引才，为民生切实解决住屋、环境、交通等问题，支援培育青年，香港会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固香港国际城市地位，稳步向前，香港一定会更加美好。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原来今次已经是第二首歌的合作啊 ，Millennium Parade 再加埋咧日本的歌姬追名林琴啊 ，2045。近年咧就好兴咧 AI 扮人声啊，但我觉得人声扮 AI 咧更加有趣啊！好似呢一只歌里边咧，追名林琴把声咧就非常之正啊！由上星期系第五位跳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 ，Millennium Parade 加埋追名林琴2045 2045 2045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村长啊，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起这个堆场都是很有诚意的。你这块滩涂不可以种嘢，又不做得其他嘢，不如租给我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3，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这位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Hello, 陈小姐。 早 晨。早 晨陈小姐。 咁多位主持人好。 是啊，有小白啦、欧啦同埋 Vicky 都喺度，你好啊。 多谢你哋几位啊，祝你哋身体健康。 多谢你先。 你都系。 唔知道你有啲咩分享呢？ 我呢 七月一号咧就个女婿汤任计生日啦。 嗯。 六月廿八就我个女郑家宝生日。 嗯。 同埋我个契仔尹建津生日。 嗯。 我点就等佢身体健康，永远都咁快乐咧。 系咁啊，有冇同佢哋出嚟见下面庆祝下？ 佢哋今晚翻嚟。 哦。 咁你系咪煮饭俾佢哋食啊？ 狗大鬼！ 唔系我煮啦，我双眼睇唔到嘢噶啦。 系。 哦，就外卖咯。 佢哋翻嚟搞啫。 嗯，一样开心。 你又净系坐喺度食搞掂？ 系啊，我朝头早六点钟就开心机听你噶啦，小白。 系咪啊？得唔得啊？吓，而家 Vicky 佢哋都喺度噶 ，Vicky 船仔佢哋六点钟都喺度噶，我唔俾佢哋出声住啫嘛。 有时阿船仔啊，阿泳儿啊，阿 O 啊，阿嘉明啊， 嗯。 咁啊 吓，系咯， 系啊， 我好中意听啊， 多谢， 大家一齐陪住你， 我哋又可以成日陪住你，系啦，系啦， 好唔好啊？ 全靠你哋陪啫，我双眼唔得啊嘛，因为 哦，唔紧要，咁啊，希望我哋有把好嘅声音啦，咁啊，唔需要去到中年就已经有好声音啦，少年都有好声音啦， 系啦， 咁啊，今日咧，带呢一首作品咧，送俾你全屋企人，好唔好啊？刘德华先生嘅《Everyone Is Number One》啊，吓，好唔好啊？ 你话好就好啦。 我话好 咁啊，梗系好啦。 我通常话好嗰啲嘢都几好喎。 祝你几位身体健康， 多谢 你， 多谢你， 系你都开开心心，多谢你，拜拜， 拜拜。 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啦，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点唱啊？有开心事同我哋分享，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 我的路不是你的路，我的苦不是你的苦，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力把一切去征服。我的泪不是你的泪，我的痛不是你的痛，一样的天空不同的光荣，有一样的感动。不需要自怨自艾的惶恐，只需要振作，只要向前冲，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 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每个手不是你的手，我的口不是你的口，只要一条心，狂风和暴雨都变成好朋友。不需要自怨自艾的惶恐，只需要振作，只要向前冲，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上有多冷，直到还有一点余温，我也会努力狂奔。 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檸茶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飲咧？ 中意，中意，中意。依家夏天咧，凍檸茶真係可以話係 抗拒唔到啊！ 好多朋友都中意飲嘅。 冇錯冇錯，嗱，今日檸茶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烹調方法嘅。今日咧用呢一個特別少少嘅烹調方法咧，去到整一個嘅檸茶，咁啊唔知道大家喜唔喜歡啦？咁啊凍飲熱飲咧，我覺得亦都可以俾大家試一試。咁但係個做法咧有少少特別咯。好啦，先準備檸茶，最緊要嘅就係檸檬同埋茶啦。好啦，咁啊檸檬方面咧，咁啊買黃色嘅檸檬就得噶啦。咁啊將佢切開一半先，一嘢就切開一半，唔係切片嘅。你見到其實個方法都已經有少少不一樣啦，我係不切片嘅，先切一半。好啦，切咗一半之後啦，然後咧你就拎住嗰個一半咧，即係好似太空罐咁樣啦，將有肉嗰邊咧就放喺個砧板嗰度先。 係， 然後你就攞嗰啲可能係類似冰鑿嗰啲咧，咁你可以喺嗰個檸檬咧就先篤幾個窿先。 Okay. 我當你篤好似順時針咁樣篤六個窿咁樣啦。好啦。篤完個窿之後咧，然後你就可以反轉，咁啊係有肉嗰面咧，咁啊用翻頭先或者用啲刀仔啦，或者匙羹仔啦，咁啊將嗰個嘅檸檬核咧就撩走佢，係啦，撩我唔檸檬核我係唔愛嘅，好啦，撩走咗檸檬核之後啦，然後你就再將嗰個檸檬肉咧， 係 檸檬肉啊，再刮一刮佢出嚟先。咁即係你已經有咧檸檬核，檸檬核咧就唔愛嘅，檸檬肉咧就刮出嚟，就之後備用。好啦，咁當你連埋呢一個嘅檸檬肉啊，都刮埋出嚟之後，你就可以準備定咧紅茶葉嘅葉片啦。即係我今次唔用茶包㗎，咁睇下你自己鍾意深水嘅紅茶係邊一隻嘅茶。咁你其實好多方法可以溝出嚟嘅，咁睇下你自己個人喜歡。咁但係就紅茶啦，因為檸檬茶嘛。好啦，然後咧你就將嗰個嘅茶葉咧，就直接放喺头先嗰个嘅柠檬嗰个壳嗰度，放喺头先你挂咗肉噶嘛，放喺个原本有肉嘅位置，系啦，咁你就会见到咧一个柠檬半个柠檬啦，跟住佢就变咗个壳嘅，但系你就将嗰啲茶叶就放咗上去，好啦，然后咧你就准备定呢个茶壶，个茶壶今次咧就入边净系放水啫，净系放清水。跟住你就煮滾嗰、那個嗰個茶壺入面嘅清水先，煮滾咗之後呢，然後你就將嗰一個嘅檸檬呢就放喺嗰個茶壺嗰、那個原本擺嗰、那個壺蓋嗰個位，即係壺蓋嗰個位，咁你就會發現有個情況出現啦， 即係盛住咗佢嘅， 係啦， 晾喺度嘅， 晾喺度，咁然後你就發現呢，當你一滾嘅時候呢，嗰啲嘅紅茶同埋嗰啲嘅檸檬汁呢就會慢慢滴 就穿透咗，即係好似我哋嗰啲 滴漏咖啡 或者掛耳杯嘅咖啡， 冇錯啦。 咁依家小白呢就用咗一個檸檬做個殼，即係做掛耳杯嗰個掛耳位，跟住中間呢就 擺啲紅茶葉， 咁可能出嚟個蒸馏效果會更加濃嘅茶味喎。 係啊，因為佢一路滴落去嘅時候咧，佢就好濃嘅。咁但係滴落去嘅時候，因為你本身個茶壺入邊已經有水啊嘛， 係啊， 佢就慢慢咧就溝翻開佢。咁同埋你一路煮緊嘅，好啦，當你煮到發覺，咦佢滴出嚟嘅時候咧，嗰啲茶嗰啲顏色咧都開始偏向冇乜色啦。咁即係代表佢入邊嗰啲精華咧，都已經俾你揸乾揸淨啦。哇！咁你嗰一個嘅檸檬茶咧，通常就熱飲嘅，因為你啱你仲煮緊佢噶嘛。但你煮完佢之後咧，其實你可以等佢攤凍咗嘅之後，你將佢放入去冰鎮又得，拎翻出嚟飲又得嘅。咁視乎你自己個人喜歡啦。咁你就可以飲到一個咧自己親手製造，而且咧非同凡響嘅檸茶啦。 我的享樂時代。 上个星期咧有两日拍嘢啦，咁我就去咗要揸车咁样拍嘢。但系你哋估下，俾你哋估下，我去揸乜嘢？ 你揸揸车？ 系啊，咩车？ 碰碰车啊！ 呢个系我细个梦想，好想揸到嘅车。 碰碰车， 唔系 拖头啊！嗰啲要牌，佢冇牌噶嘛？冇牌， 五吨五，唔系啊！电视台好多artist 朋友其实话揸车前面有架吊车勾住啊！你喺度拍摄， 佢讲紧佢而家真系揸嘛？ 真系揸， 唔系你拍摄个镜头， 系个镜头， 你前面可以有架车带住你。 电单车都系，但系佢一讲紧自己揸嘛？ 拍电视剧嗰啲咧，前面系有架车，然之后拖走你咁样嗰啲啊嘛？系咪？唔系，我真系揸嘅。然后咧，佢唔系前面出边有啲 cam， 而家系有一啲 GoPro 嗰啲咧，细细部嗰啲，系啦，就黐晒喺个车厢入边，有四部咁样嘅。咁你哋估下嗰个系乜嘢车？ 咩车啊？头先我哋估咗咯，拖头你又话 系碰碰车， 我话五吨五又唔系，系咪啊？ 唔系， 系电单车啊？ 的士啊？ 的士 哦，的士 系啊， 的士都要有牌先 揸，另外牌先可以揸噶。 就系嗱，就系想讲，原来的士牌咧唔系唔需要，因为呢个拍摄咧系真系出街噶，系真系合规格嘅，根据政府合规格嘅。 咁计啦，我哋港台拍嘢最中意攞晒所有嘢。 唔系港台 噶， 出边噶。 哦，出面都會合法嘅， 當然合法嘅， 所有出面都唔合法嘅。 咁咧就係點樣呢？就可以係有司我係貨車牌嚟嘅， 係 啦。咁咧佢就只需要冚咗旗，同埋我隔離咧，即係唔計過。可以 坐 一個客，就係坐側邊咯，後面唔可以坐人咯，咁你就揸得個架的士啦， 即係當佢私家車咁樣，就唔收費嘅， 唔可以噶，你冚咗旗噶，佢要落咗旗， 咁私家車揸， 係啦，擺咗係暫停載客咁樣嘅，咁你就可以揸到呢一架的士啊，即係當私家車咁樣載一個人嘅只可以。然後喺拍攝嘅過程當中咧，我就發覺哇，原來都幾緊張嘅喎，因為你揸嗰架車唔再係自己嘅私家車啊， 有冇人截你啊咁樣？ 冇，因為冚咗旗，但係後面嘅車咧，因為多數 一路截佢哋就俾手勢佢咯。 的士师傅咧，多数大家都揸得比较快噶嘛。咁咧后面咧，我行嗰条路其实已经比较少车噶啦。拍摄嗰啲工作人员拣嘅少车啲，因为拍摄唔想太快，即系安全啲咁样。咁咧后面有好多大货车，啲大货车开始咧，我喺个导后镜望到，开始佢哋系装下，点解架的士行得咁慢嘅？ 我系大货车司机都装你啦，平时啲司机赶住搵食噶嘛。 系啦，所以大家系揸得劲慢啊的士 ，P 牌咁样揸到。 所以我都有啲紧张嘅，咁又唔会真系太过慢。点同我前边咧都有架车嘅，都希望帮我开路，因为一直咧系揸住车咁样去访问隔篱嗰一个嘅嘉宾嘅。系啦，咁所以都几开心啊呢个过程。 开心啊！我系路上面啲人一额汗啊， 系唔会咧完咗啦，好安全噶。 下次你讲翻声俾我哋听听，唔可以过区出门。 哦，拍嘢应该拣啲 人少啲嘅。 系将军路嗰边， 系啊， 系工厂区嗰边，以前冇咁多车，冇咁多人。 你去都系嗰一条路围住个圈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咁兜圈嘅。咁但系我就终于完咗自己个心愿，可以揸下的士咯。即系虽然唔收费啊吓。 开唔开心啊？ 开心啊！ 开心就好啦。有冇爱上咗？ 咁又 唔好做電台咯，就 係 的士咯。 我 見廣播度咧， 我下次要考下的士牌，我下次車嚟翻嚟。 我見廣播度依家咧，真係啊！ 哇，朝頭早嗰陣時先犀利 啊！依家Michael 哥都見到，依家廣播度全部啲的士拍曬喺度嗰啲。 係啊， 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 我有時四點幾五點翻嚟嘅時候咧，成粒啊！清一色紅色咯，就 依家唔開工定係點啊？太有錢啦！ 係咪廣播度多人用的士啊？即係多生意啊！ 佢 因為你要揾生意，梗係有啲多人， 好似基地咁啊！你知唔知隔離泛迅達道嗰啲全部都係的士嚟嘅？朝頭早嗰陣時。 我試嗰度有幾間的士車行， 應該係啊，我哋篤爆咗佢而家。 唔係啊，咁唔使篤爆人哋嗰啲，可能即係做咗十幾廿年咁啊，上曬岸咁樣咯。咁但係依家咁少的士有原因啊，所以拍曬喺廣播度啊，即係可能有車冇人揸咯。 可能你下次見到 Vicky 揸噶啦。 唔会嘅， 唔系，但系揸过的士咧，都发觉原来唔容易噶，因为佢前面咪有嗰啲名牌啊，又有啲出嗰啲嗰啲收据啊，遮住晒噶，你真系咧要坐到劲直啦， 矮啫， 唔系，老实讲， 俾少少面好， 我本身 唔系你可以用嗰啲的士大哥成日垫高佢噶嗰啲， 系啊，但系我嗰架因为系冇嘛， 你嗰架系依家新派嗰啲的士定系点啊？ 系嗰只 正正方方嗰只咯， 正正方方嗰只嚟嘅， 嗰只依家去日本都好多噶啦，即系自从东京奥运之后咧，其实日本方面都引入咗呢一系列嘅运能的士啦， 系， 咁啊好搞笑，好快就已经传到落入嚟香港， 系啊系啊，其实坐得 都舒服啊， 我中意系我中意高身啲、嗯。 后面嗰啲座位咧，阔过我同你架车。 系 啊系 啊, 啊， 舒服啲啊，上车都即系、啊、特别女士咧着裙嘅话咧，有阵时系、哦、私家车有啲唔方便嘅，佢嗰个高身车咧、嗯，我觉得系几开心嘅、嗯。 但系成日都有嗰个谬误嘅，究竟系自己开门定系司机开门咧、嗯？ 自动门啊？ 唔系有阵时你想开门 文化问题啊，个司机原来有开， 系啊。 咁佢就撞到你嘅手、哦，你自己开咧，跟住佢又话我帮你开 自动门咁样噶嘛，你多数千祈唔好搞，因为俾佢闹。 系唔会闹噶啦，依家啲的士师傅好好礼貌 系嘛？ 点解咧？早两日推出咗呢个 礼貌的士啊， 礼貌的士嘛，啊、会有个专员喺个站头 重出江湖， 叫啲的士司机礼貌啲，讲、嗯、说话开心啲、 啊，有翻啲笑容咁样系咪啊？ 即系攞出个专业来，就算。个客人问过唔过海啊？你都要笑住咁样讲， 我 唔 过 海啊，唔好意思。 系啦， 最紧要开心啦，有啲礼貌啦。咁所以我今次我觉得， 但 系过 海会开心啲咯。其实佢唔使有礼貌，你过海麻烦，可唔可以过一次海啊？真系， 因为贵啲啊？ 唔系啊，唔知点解。 够钟， 拜拜。